域，实行分区分类和网格化管理，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其中封控区内感染者涉及的楼宇要封闭管理14日。至于普西地区，就由今日凌晨3点起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乌克兰话，一支准备撤走平民的车队在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外围遭到俄军炮轰，造成一人死亡、4人重伤。乌方官员话，5架巴士尝试进入呢座被围困的城市嗰阵，遭到直接攻击，车上当时只系得平民志愿者。俄方日前承诺大幅减少在切尔尼戈夫和首都基辅周边的军事行动，但是炮轰持续。切尔尼戈夫市长今个星期初说，市内已经有350人在战争中死亡，大部分是平民。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说，应法德领袖亲自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要求，俄方将会从莫斯科时间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重新开放从马里乌波尔经别尔江斯克到扎波罗热的人道走廊。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气温逐步下降。今朝早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6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气显著转凉，多云，有几阵雨。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除有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43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2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4点，系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6.9跌5.2，腾讯控股368.4跌5.8，美团150.2跌5.4，港交所362.8跌8.6，京东集团224.6跌9.4，友邦保险82.4跌5仙，盈富基金21.94跌3.4，恒生中国企业75.18跌1.12，比亚迪股份222.8跌1.4。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3，英镑10.291，瑞士法郎8.476，澳元5.865，加元6.269，新西兰元5.433，欧元8.673。每百日元对港元6.4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0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7点，跌233点。港金报18,0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6.76美元，卖出1,93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翻红磡海底隧道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啊，近住理工湾位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比较挤塞，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咁特别系公主道过海同去尖沙咀啦，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红磡警署。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嘅。咁如果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呢个时间咧就唔好用红隧嘅九龙去翻港岛区啊，可以改行其他隧道噶。咁因为受理工大学湾位嘅意外影响啦，咁所以公主道过海同尖沙咀车龙比较长，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荔湾道对出。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啦，同埋美孚巴士总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荔湾道。

好啦，早上时间来到就是10:13咁开始我哋星期五嘅风 show 快活人嘅。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我系日日早晨啊大佬。 早晨早晨。 早晨。 我是梁世昌，喺屋企一路系陪住大家同埋一起做节目嘅。 係暂时嚟讲我未见到呢个样啊，係啦，咁火箭升空唔见咗个太空人。 处理中处理中。 所以其实我头先呢就有少少担心，我就咦点解会咁样嘅，係啦，咁就喺度提緊阿小强做緊呢样嘢嘅时候嘅话呢就变得我炒粉啦。唔好意思，唔关你事。 阿李婆 系点样啊？系 今日阿小强俾我感觉咧，佢做咗卖蟹人啊，倒写落蟹咁样啊， 日日都系噶啦，傻猪 蟹咁样。 你唔知咋？我每一日都系成地都系蟹啊，仲系成地都系水，我已经帮佢执唔少噶啦。 系啊，佢执好多蟹翻屋企食啊。 同埋咧，大佬，我发觉佢一样嘢嘅，佢咧就系威系细咁啊。开头咧就会系节目咧，星期一啦、星期二嘅时候，你都觉得佢咧就系一鼓作气噶。跟住到礼拜三开始慢慢咧，系佢个续航力。原来都只不过是得 是一蹶不振， 跟住咧就一日比一日不精神。我昨天已经跟他讲噶啦，我话咦，我望到你个样子好像似乎不是很舒服。我你冇嘢啊嘛，只要今天的话，你直头见到他咧，头先开节目之前的整个钟头，我不知道他去了哪 里。我练歌啊！ 你要练歌，你今天才练。 我 要练歌， 我要练歌啊！你睇下佢做埋功课啊， 睇 下啲位置啊。 我听到啊，你话佢喂做咩今日 flop 晒成个咁样系咪？ 你觉唔觉啊？系啊，成个人淋晒。 我喺屋企我睇唔到佢个靓仔样。 星期一咧佢仲吭吭声嘅，点不知一路慢慢慢慢一路淋一路淋，好似嗰啲湿水炮仗。系，唉、哎，我都唔知点讲。系 阿李婆，阿李婆，其实咧阿马小强咧，我知佢有个心理压力喺度嘅。 咩压力？ 因为我咧其实咧系比较。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係比較麻煩嘅，但係即係我就覺得呢個係要求高啫，即係唔係要求高嘅，即係正常要求。 基本 係。我琴晚咧同馬小強展開咗一次嘅對話， 咁啊 關於我哋今係啊，關於我哋今日嘅風騷唱不完， 係啊， 就苦口婆心。其實我真係好麻煩嘅，我成日咧就唔忍受得佢喺度咧胡混作事，即係敷衍了事，我好唔忍，我好唔忍受 嘅。 係啊，我係唔忍者嚟㗎，我係唔忍者。咁所以我琴日再喺電話再。哎佢我話你唔好啦，你唔好吹，佢本來話吹嘢啊嘛。 係啊， 你平時成日都吹水㗎啦，仲吹乜鬼嘢啫？風騷唱不完，唔係風騷吹不完啊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就 send 咗一隻我覺得冇香港人會唔識唱嘅歌，即係冇一個香港人會唔識唱或者未聽過。咁嗰隻歌咧就因為佢自己揭盅啦咁樣，我仲 send 埋一個卡拉 OK 版俾佢。 哇！ 都唔單止啊，我 send 完卡拉 OK 版，我自己錄咗一個 version 俾佢聽。嗱，你哇， 你等陣我補充啊，大佬，佢呢一個 version 咧，佢就我啊。佢唱到走音噶， 系啊， 俾我感受到。 即系佢意思咁都得， 系啦嗱， 走音就系咁啦， 冇错系啦。 我话就算你唱好似我而家呢个咁求其嘅版本， 哇！你嗰个叫求其， 人哋都会觉得你有做嘢嘛，即系你即系咁。所以佢后来咧，佢都我唔知佢有冇最后会唔会采纳啦。但我希望佢 采纳咗啊， 系啦。 我头先再去训练一下， 系有采纳过嘅，系啦。其实琴日知道呢件事咧，今日佢今朝早先至去训练啦。咁呢一样嘢都觉得佢真系非常非常非常有诚意嘅。 我纠正你，寻晚我屋企训练，今日就喺呢度训练 特训，系咪？ 冇错啦，即系嗰啲鸡精班，即系考试前 训练。你琴晚屋企训啫， 系啦，冇错。 有冇练我唔知。 我都估计佢头先可能就系有揾咗某一个直播室嘅话喺嗰度咧，就应该喺嗰度瞓觉，就瞓一阵，练一练，系啦。所以佢起身嘅时候咧，我头先见到佢10:00入嚟咧，个样咧系好似咧个头咧铲起晒。 嗱，呢个我又。要解釋喎，點解咧？因為今朝阿敬文都話：，哇！你個頭髮做乜亂曬？因為落雨啊，所以咧我就將呢個帽咧戴咗上去啊， 係好啊。 我想講兩位拍檔，今日嘅天氣，好似同今日嘅日子同埋我哋今日其中一個主題啦，同埋我哋嘅心情啦，同埋好多我哋嘅歌迷咧嗰種。即係有少少陰地啊，陰陰晴不定嗰啲。 係啊，今日落雨啊，我揸車翻嚟嘅時候，係啊，少少嘅毛毛雨啦。咁啊，係4月1日咧，我諗對於每一位咧喜歡啊張國榮同埋 Leslie 哥哥嘅朋友嚟講嘅話咧，呢一日咧都係一個即係特別嘅日子嚟嘅。咁啊，雖然咧就已經離開咗我哋19年啦嚇，咁啊，但係我哋感覺上覺得咧，即係佢仲係仍然喺我哋嘅心裏面，我哋係繼續鍾愛張國榮嘅。所以喺今朝早我哋嘅節目第一首嘅歌曲嘅話，亦都係將呢一首歌送俾所有喜歡 Leslie 哥哥嘅每一位朋友。点解会专登拣呢一首嘅歌曲呢？亦都因为佢有一个嘅特别嘅意义喺里面啦。因为呢一首歌曲嘅作曲咧，就系张国荣哥哥嘅本人啦。 所以咧喺呢一度将呢首歌曲送俾每一位嘅朋友，都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喺稍后嘅时间嘅话咧，我哋有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咧，亦都系有少少嘅一个特辑咧，系可以咧就系将佢送俾每一位喜欢 Leslie 张国荣嘅朋友嘅。 呆坐半晚，咖啡早，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上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在脑内泛速泛滥。垂下了眼，压抑上淌泪的眼。但沙吹进眼，令我极心为难。无助无望无奈，曾立心想放弃，自制自我，在每日怨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淡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技。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才想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技。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 大家喜欢呢个嘅选择啦吓，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其实真系咧就已经慢慢凉咗啲噶啦吓。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日嘅天气嘅预测啊，天气咧会系显著转凉啦，多云咧有几阵雨啦，晚上市区咧气温会下降去到16度嘅，新界咧会再低一两度，吹清劲至到咧就东至到东北风啊，离岸同埋高地咧都系吹强风嘅，会渐转吹为咧就系偏北风添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真系要小心啲咧，着多件衫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90%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系现正生效嘅，大佬。 喂， 系啦，早晨早晨。嗱，其实仲有一样嘢想提一提大家嘅，咁就因为咧，我谂大家都会咁爱 Leslie 哥哥啦，张国荣啦，喺嚟紧嘅呢个星期日嘅晚上十点钟咧，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住咧，就系我哋嘅香港电台咧，就系我哋嘅31台啦，咁啊就系电视部嘅31台啦，咁啊就可以咧睇到嘅就系非常之经典嘅一套电影嘅，就系《失业生》嘅。咁啊，当然啦，我唔知道咧，就大佬有冇睇呢一套电影啊？ sorry， 头先我啱啱教咗个电脑，咩话 ？sorry， 系啦，有冇睇咧？就系、是、失业生嘅呢一套电影啊？ 可能有睇，但系而家唔系好记得。 啊哈，咁其实咧就可以都同大家讲讲嘅，包括咧里面咧就有阿哥哥之外啦，仲有就系钟保罗啦，再加埋咧就系陈百强嘅，系啊，呢一套电影系值得大家重温嘅。咁、 啊、 所以咧就可以提一提大家，咁啊嚟紧嘅星期日咧就系、是、夜晚黑嘅10点钟咧，就可以喺我哋嘅港台电视31嗰度可以睇到噶啦吓。 嗯，冇错冇错。好啦，咁啊太空人终于而家发射到啦 吓。系啊，唔、好意思 咧，点解我就一路喺度即系搞紧一啲嘢咧？因为阿马大爷咧，佢贵人事亡啊，咁我净系问佢攞嗰个某一个平台嘅 password 咧，原来佢由十点搵到而家10:20咧，佢先搵到佢个 password， 咁、我先可以上到去咁样咯。 系冇错，系啊，咁 样话明系密码嚟噶嘛，收得好秘密噶、 我知你塞喺底裤嗰度啊嘛， okay. 我入厕所自己系望一望先知啊嘛， 系啊，但寻日你唔使密码噶嘛，不过 anyway 唔紧要。 好啦，咁喺呢度 有时好系对唔住，有时啲工程上啲器械上咧，咩上网嗰啲，间唔都会棘住。咁啊，今朝就因为唔好意思，即系我问题嚟嘅，我上唔到某一个平台，咁就麻烦咗阿马思荣要同我张罗一阵吓。不过今日真系好多节目噶，咁所以大家咧继续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吓。 冇错，咁啊，除咗头先我哋所介绍嗰啲好嘅节目之外啦，咁啊，当然啦，喺今日咧，我哋喺稍后嘅时间第三个钟头咧，都系好多朋友可以同我哋一齐咧，就可以做一啲嘅即系互动嘅。咁啊，例如就系喺12:30之后嘅话就可以接听大家朋友嘅电话，记住逢星期五我哋都会有呢个大点唱啊，电话就系18723888，18723888，甚至乎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系留言嘅。 嗯， 好啦， 冇错，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咯噃。 OK， 喂，今日咧其实我有个话题咧，我谂啊马大爷一定系非常之多嘢分享啦。因为咧即系话。人哋成日讲嘛，即系有钱嘅人咧就会比较 你讲我喎， 系啊，有咪讲你咯， 系啊，有钱人就比较任性，系咪？ 比较任性嘅系啦，因为嗰阵时听过一个朋友佢嘅 分享， 已经系咁啦，希望佢唔好听啦，唔好听到我讲咩啦。咁佢咧租车位咧，佢租车位系租三个嘅，但系佢一架车嘅啫。 租车位租三个，但系得一架车，系咩玩法咧？哇，我都好多人惊喎呢件事。 二百啊嘛，啲位 会唔会有两架车？其实基本上你系见唔到噶。 因为佢话佢开门咧系要好大力咁样拱出去嘅。 哇！明啊，即系佢唔可以隔篱有架车。 系啦，冇阻挡地，冇阻挡地，一脚掹开道门，但系佢系靓车嚟噶吓， 点解要掹咧？ 咁所以冇任性咯， 有氣勢啊嘛， 係啊，有錢人任性噶嘛，咁 你應該好清楚啊，你好任性啊， 係啊， 我唔任喎， 係咪啊？ 等人開 唔 係 講緊你任唔任啊，講緊你 任性 啊， 我任性，係 啊，你話你自己有錢啊嘛，你講下你啲有錢仔嘅行徑嚟聽下， 唔係有啲有錢佬病咯，心臟病咯， 例如咧。 心脏病咯、 哦，你今朝有心脏病， 今朝有陈太激我，我话你唔好搞搞震啦，我有心有钱佬病就心脏病、啊， 点解个个人都激你嘅？我发觉吓，即系阿陈又激你， 系啊， 但陈太又激你，我又激你， 琴日阿伟哥哥都系， 系啊，伟哥哥都话，系啊，都话佢嘅，你知唔知啊？跟住顺哥见到佢又话个大肚腩，我都唔知点解，佢真系好招嘢啊个人。 我谂啊，真系要揾个辅导， 针对你检讨下咯。 我揾个辅导同事。 今日咧就喺個文章度就係講到咧，有啲叫敗家嘅興趣，咁就話其實有啲咩興趣，有啲咩行徑咧係比較敗家嘅咧。敗家意思即係使好多錢， 使好多錢， 可以掉好多錢落去嘅，係啊。我身邊有啲朋友嘅其實都好敗家，但唔知點解我覺得都係男仔嚟嘅， 多數都係。 例如玩咩咧？玩車咯，有冇同感啊，大佬？ 其實唔係喎，我未睇呢篇文章之前咧，我都覺得玩車都幾敗家。 梗係敗啦， 敗到不堪啦。 但係咧，個文章有嗱，其實佢有好多人嚟喺度留言嘅。咁佢有一個人就留咗個咁樣嘅 message 咧，我覺得又唔係唔啱嘅喎。 咩啊？ 佢話車你玩極。 你譬如你車，因為你要停車場啊嘛，你要車位啊嘛，咁你都要有車位先得㗎。咁當然你話有錢人咪租多幾個咯，都係 咪貴咯？ 係啊， 係啦，但係佢話唔係啊，原來咧佢係玩標仲貴，即係仲敗家，因為標咧係好唔阻定㗎嘛，係咪先？雖然啲有錢人標唔係就咁好似我哋擺櫃桶㗎喎，你知咯？ 我知啊， 有 錢人 識鬼。 佢有个柜转住嘅喎，系啊，一路转住咁摆啲表嗰度，佢同埋啲表咧，动辄咧几十万、百几万，佢成个柜咁，佢你谂下嗰度。咁我又唔係有錢人啦，我唔知啦。但係嗰陣時咧，曾經即係到訪過訪問過一個曹明標嘅，佢真係隻隻攞出嚟都話六十萬，呢只八十萬咁樣嘅喎。 嗰啲好濕碎 嘅。我都要見你戴啊！其實你都有戴名錶啊？ 係啊， 我啲俾就嚟完全值錢啦。 你嗰啲古董錶 咪係咯？ 古董錶你有錢都買唔到啦，大佬。 呢啲係真係有家底啊，祖傳落嚟啊。 嗱，除咗表之外咧，又有個人佢話相機都好嘥錢， 相機好嘥錢啦。 有我以前有個朋友， 好嘥錢， 因為嘥錢喺邊度咧？就係買唔同嘅鏡頭， 冇錯啊！ 啲鏡頭可以動鬼十幾萬啊，咁樣買一個鏡頭，跟住咧話又要廣角鏡，又唔知咩嗰啲咩魚眼鏡等等嘅。 淨係嗰個箱啊，防潮箱啊， 好啦，咁啊講到咁上下嘅話，當然我哋呢個話題未完嘅，一陣間翻嚟繼續我哋嘅節目啊， 繼續買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英国香港半年报告和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发言人话，坚决反对外国通过各种报告对香港特区政府作出不实和荒谬的指控，指出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如何实现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纯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政府反对报告内对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失实指控，指出有关选举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一场重要选举，选举公平公开，选出90名议员，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政见，反映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性。声明又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社会得以由乱转治，强调执法部门是依法和根据证据采取行动，与政治立场、背景或职业无关。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和副院长何之仪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香港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昨日发表声明，说英国最高法院撤销自1997年起两名英国最高法院在任法官担任香港中院非常任法官的决定令人遗憾。他期望剩低嚟自澳洲、加拿大和英国的海外非常任法官留任。李国能说，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参与有很多优点，包括获得各方信任，增加对本港司法独立的信心。不过他说，随着时间过去和形势改变，本港长远要有准备，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参与程度会和以往不同，但他有信心不会影响终审法院的质素，因为本港的司法机构和法律专业现在已经有相当深厚的人才。政府在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下向原创方提供1400万元财政支援，将会用于宽减原创方租户由今起至九月的租金。原创方的租户将会获得75%的租金宽减，大约100个租户可以受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话，疫情导致多项香港大型创意旗舰项目取消或者延期，加上各项社交距离措施收紧，令原创方的访客锐减。有关财政援助可以舒缓大多为初创的创意企业租户沉重的经济压力。南韩新增超过280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事隔四日回落至300000宗以下，最多360名患者死亡，现有重症患者1299人，连续6日超过1200人。 南韓政府認為疫情已經由上個月底開始緩慢回落，決定由下星期起放寬防疫措施，私人聚會人數限制由8人放寬至10人，餐廳和咖啡店等場所的營業時間由原本直至晚上11點延長到12點，措施維持兩星期。总理金富谦说，如果危重症患者和死亡病例能够在两个星期内有所减少，医疗体制得以稳控，下一次调整的时候将会大幅放宽社交距离等的防控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转凉，多云有几阵雨。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除有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23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33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93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6.6跌5.5，腾讯控股368.8是跌5.4，美团149.4跌6.2，港交所362跌9.4，盈富基金21.9跌3.8，京东集团224.8跌9.2，友邦保险82.6升1.5，恒生中国企业75.14跌1.16，比亚迪股份225.4升1，百度集团131.7跌9.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是7.832，日元122.4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人民币6.349，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8点，跌203点。港金报18,060，升90。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935.63美元，卖出1,93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咧，讲翻头先嘅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啊。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仍然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咁另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啊。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熟悉的旋律，勾起段段回忆。呢一刻，记忆犹新。四月二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魏炳郎，阿郎恋曲，与你联系记忆，回归挚爱。 是谁在撩动琴弦？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郑融。 勤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 施康桥。 姑息你能完美，争吵对情绪太分离。 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头先我哋又讲到啦，就系话有啲乜嘢你会觉得好败家，讲、 哎、 咗就系玩车啦，玩古董表啊，对唔住，唔系古董表，系玩表，系咪？ 表啊！ 你两样嘢都有喎，大佬。 系啦，开正佢嗰份。 啊，李小姐啊，其实咧，你唔好话我啊。据我所知咧，你买表都好狠噶，即系你啲表同埋买完之后咧，你劈得都唔戴噶吓。 点解你用个劈字嘅？ 因为佢真系劈喺度唔戴，你问下佢啲名表有几耐冇戴过？ 我而家已经冇乜点戴嗰啲好贵嘅表咯，我净系戴紧我而家呢一只咯，但系戴开 方便啊， 方便好多。 但你买咗唔戴，咁其实佢个价值咪即系嘥咗咯。 你知唔知有人同我讲过嘅？佢话其实若果系咁咧，譬如你摆咗喺度，已经系半年冇戴啦，你都要攞去抹一抹油啊，或者要喐下佢啊，即系等于啲车咁样，你要洗咗佢咧，要抌一抌佢嘅。咁甚至乎有人同我讲，佢就话如果佢已经系摆咗喺屋企咁长嘅时间，你有冇谂？就是你卖了它，你卖了它去买一些你自己真的喜欢的，又或者就是再高格调一点的名表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我都在考虑，但是始终是有感情，那些刮花的那些位置这样。 啊，李小姐啊，点样啊？话一话俾你听，其实咧名表咧，之所谓名啊吓，因为佢贵啊嘛，咁所以咧，你预咗一笔钱咧去同佢抹油，即系佢唔同你抹身就唔使钱啫，佢抹一抹身咧， 你点知我抹身唔使钱啊？ 边个帮你抹啊？ 一定唔系你放心。 我布都抌咗佢。 系啊，大家咁话啦，我见到你我即刻走啊！ 抹身啊，即系抹一抹油咧，分分钟 check 咧四位数字噶，即系。 系啊，我知道啊，甚至乎如果你攞翻去自己个厂啊，入翻个原厂嘅话，系好贵噶。你换一个零件，系啊， 呢啲咪败家咯。 嗯、 即系咧嗱，车咧有啲叫老爷车啦，或者古董车啦咁样。 系， 你冇谂住咧，哇，喺古董车可以操揸，唔系噶，好多人买嗰啲古董车唔揸噶，系唔揸噶，系耐唔耐咧？即系挞着佢听下嗰啲旧嘅车声，系啦、或者喺附近屋企兜一个圈就，甚至唔兜啊，即系挞一阵，俾佢嚟热下身嘅咋。但系嗰啲车又系啦，如果拎佢整咧，哇！喺嗰啲维修费用贵到不得了啊！咁呢个咪又系吓嘥钱咯。 大佬你明白嘛？其实你头先喺度形容紧个古董车咧，我觉得咧，我哋嘅直播室里面有一个人系好似一个古董车，佢就兜一个圈噶咋，佢最多个续航力只可以兜个圈之后就要翻个厂噶啦。 喂，阿李小姐， 佢我都识啊， 阿林生， 佢最似古董车，知唔知系咩啊？ 咩啊？ 嗰啲 死气啊！ 嗰啲系嘛？ 系啦， 同啲零件已经冇得换噶啦， 成日咧喷啲废气出嚟啊，即系嗰啲废话，好似废气咁样， 系啦，一撇咁样系咪？ 系， 冇错。 嗯，好啦，不如你讲下啦，马大爷。 马大爷，你自己你最败家玩过咩啊？ 败家咪讲过咯，玩气枪啊嘛，嗰时系真系花好多钱，你知啦。 几多钱啊？几多个数字啊？ 过万啊！ 一支啊，一支枪， 几支啊？ 咁都唔系好贵啫。 但唔得啊！后来即系我唔想俾人 你揾嚟射边个啊？ 有你个样嘅公仔， 非常好啊！唔怪之我夜晚成日都眼眉条 啊！但唔系而家过咗去啦，你知唔知嗰时咧？因为我真系唔想俾佢知道啊，好嘥钱嘅。咁啊，久唔久喺屋企度发现嘅嗰啲豆咧，咁佢开始怀疑我啦。但佢揾唔到啊！你知唔知点解啊？我啊自己喺个衣柜嘅柜桶啊，好似人哋嗰啲间谍咁啊，我自己整一块黑色绒面嘅。假 冚住佢， 再整一个遮住啲窗摆下边，再冚住佢，再摆衫。哇！但我觉得 你做呢啲嘢又咁精明嘅，点解？你咁咁大佬， 嗱你错 又咁精明， 所有 做节目啊，点解又唔可以揾啲嘢冚住你自己咧？ 我话俾你听。所有你偷懒嘅嘢啊，吞薄嘢我精明 的。我唔觉喎、啊，我唔觉喎、啊，聪明人先识得偷懒噶喎。我觉得你唔系偷懒、啊，你系做唔到嗰样嘢、啊。 我有偷懒嘅， 你有嘅， 有 乜嘢、 哦、 啊？人人都睇到你懒，点会偷懒、啊？ 系啊， 系啊， 你唔系偷懒，绝对唔系。 其实阿李小姐，你都系好嘥钱嘅，你都系一个败家嘅。你以前咧买衫。 哦， 買 衫 你真係 買衫，我係 一訂千金嘅喎，你真係嚇。 又唔至於好誇張，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個節制嘅。我節制會點樣咧？就會係知道今個月大約會有幾多錢嘅收入。你知嘅，嗰陣時候我都未係話即係有一個monthly， 即係每一個月有幾個收入噶嘛。你知做演藝界嘅啦，有時會多，有時會少啦。咁我都係攞緊嘅就一個 percentage 嘅錢去買嘢嘅，我唔會買過噶。系啊，咁所以就係 真係咁規劃噶。 我係有規劃噶，係啊，你估你啊，係咪？ 我又係啊，我又 倒寫羅蟹啊，我唔係話你錢， 係 啊，你平時做人已經知啦，係咪先？你唔好以為你走咗啊，我翻嚟啊， 兩位依家喺度 keep 住佢，因為今日咧係 Friday 啦。是今个礼拜火星撞地球的最后一日即是这个月食 计。是 啊今日你尽量肥啦。 我真的今日真的拉屎一日喎、啊、我真的不怕你啊啦。 肥大力啲啦。 你又 有几肥就肥啦。 唉你估我好想肥你咩对住你好呕血嘅大佬。 是啦。 冇错。一阵间 嘅 话呢就是请继续。 对唔住。不过咧，其实败唔败家咧就唔关嗰样嘢事嘅。我发觉，因为我睇网上咧，即系林林种种，甚至有啲人话咩钓鱼用具都可以好败家。 系啊，好贵噶， 我真系唔识。咁所以就唔系嗰样嘢有几败家，系你个人。即系要追求几完美或者几贵先至叫做败家，系咪咁讲？ 都系嘅。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话，另外一样嘢，我觉得都几败家嘅就系我有个朋友啦，就系、是、玩音响。 哇！ 佢系玩翻一啲咧，就系旧嘅啲，即系可能你听嘅唱片啊，佢只碟又会贵啦。甚至乎嘅就系佢吓死我。佢有一次我就话邀请我去佢屋企嗰度咧，就系、是、听佢嘅音响。我就话你点解要专登叫我哋嚟咧？佢话因为佢换咗一条线。 好贵啊！ 换咗一条喇叭线，咁嗰条喇叭线讲紧系几多钱咧？个十八千万，五位数字。 哇！ 系啊，你谂下咁多条线，每一条线系五位数字，你谂下，哇！咁我都如果系点算啊？咁但系咧，事实上又真系嘅，因为当你用咗佢嘅嗰个音响嚟去听紧一啲好好听嘅嗰啲叫做咩发烧碟嘅时候咧，我仲记得就系用蔡琴嘅姐姐嘅一啲歌曲，咁跟住你一听嘅时候，你会发觉就系佢。好似就系企喺你前面度唱，跟住对 band 好似就系企喺你前面嗰度演奏一样，所以系值得嘅。但系真系好多钱嚟使咯。佢个老婆因为咁样嘅话咧，系同佢分房瞓， 我以为离婚添。我有个朋友又系啊，嗰啲木头啊都好贵。 嗯， 有一次有啲朋友嚟咗啦，有个细路唔知喺边度抄咗几多木头喺度玩，俾佢发现咧，嬲到佢死啊！ 但系唔系我唔系好明点解咁木头啊？ 嗰啲晾住个喇叭。晾住喇叭，晾住个 HiFi 喇叭嗰一粒木，好鬼贵。 嗯， 又系讲紧唔知，即系又系细细粒，已经系。 其实我系好佩服呢，即系呢啲咁有热诚去摆心机摆钱啊！我觉得系你又需要时间嘅，同埋你一定会能够应付到你日常生活先玩到咁多嘢啦，咪呢啲又 系啊系啊，玩家呢啲真系。 系啦，我有个朋友屋企，咁咧佢成埲墙咧系。幾百架咩咧？即係嗰啲鐵車仔咧，譬如每一架車仔係某一隻牌子嘅縮細版， 佢、 有幾百架，乜嘢牌子、咩型號嘅車都有。哇！你又要儲同埋揾咧，都唔容易咁咯。 係啊，呢啲唔可以俾細路掂嘅。 係啊，好啦，咁啊，同大家講完一啲啲敗家嘅行徑之後嘅話咧，係時候我哋都要休息一陣啦嚇。三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当然啦，咁啊，亦都会咧就系、是、有一啲嘅网上情缘咧，会为大家咧就会送上啦。咁所以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先要休息一阵，咁一阵间咧，我哋先至会继续翻嚟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啊吓。 hands on your hand. Never seem to hear. Thought all I needed was to 网上情缘，原来是你。每一日在我们身边擦过的人数百以至数千，哪一个才是你一生中最爱的呢？最近我认识了他，我发觉我等了这么多年，成功又失败，认识又分手，原来只是为了等一个人。这一个人今天我终于等到了，我感恩，我快乐，我会珍惜。由现在开始，一生中所有的时间我愿意留下送给他，因为他已经是我心中所爱的。 Time,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looking back. one'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ust be you. And I'm feeling it'll just be you all of my life. It's you, it's you. I've been waiting for all of my life. Maybe it's you, it's you. Maybe it's you, it's you. I've been waiting for all of my life. Maybe it's you. 网上情缘，原来是你。以前的认识又分手，成功再失败，已经变得不重要，因为我已经认识到他。不过原来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我全心全意喜欢他，他没有全心全意喜欢我。终于有一天，他说对不住，你不是我最爱的那个。然后他捕捉了我的生命，他给我的教训就是，你爱人多少不重要，要人家爱你多少，这个才是最重要。因为爱情永远不是单方面的事情。 You packed in the morning I stared out the windowstruggled for something to say. You left in the rain without closing the door. I didn't stand in your way. Now I miss you more than I missed you before, and now where I'll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Most every morning 感染。浦东、浦南和比邻区域按疫情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浦西地区就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吉林本土的确诊个案有1363宗，无症状感染就有871宗。内地至今有超过150,000宗确诊，4638名的患者死亡，117,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气温普遍。广东沿岸的气温是逐步下降，今朝早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6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气显著转凉，多云，有几阵雨。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较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07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39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1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107.7跌4.4，腾讯控股370元跌4.2，美团151.2跌4.4，港交所364元跌7.4，盈富基金22元跌2.8，京东集团226.4跌7.6，友邦保险82.9升4.5，恒生中国企业75.44跌8.6，中远海控14.76升1.1，比亚迪股份225.2升8.0。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284，瑞士法郎8.471，澳元5.858，加元6.264，新西兰元5.423，欧元8.6697。每百日元对港元6.3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0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8点，跌203点。港金报18,060元，升90元。伦敦金安市买入1,933.71美元，卖出1,93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仲系车多噶，排到红磡警署对出；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蝴蝶谷道落翻长沙环道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呈祥道，近住中华电力对出；美孚桥嘅支路落翻长沙环道，亦都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50排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沙角村金鹰楼、马鞍山欣安村欣喜楼、筲箕湾耀东村耀乐楼、屯门亮景村亮贤楼和粉岭华明村天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同大家要讲讲嘅就一节咧，就系抗疫快讯先。唔该你，马小强。 系嗱，两个地方啊，大家留意啦。香港仔华富二村华景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呢个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另外，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七期万事达广场一至三号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或者佩戴呢个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噶啦。 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就要进入我哋呢一个环节。 喂，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大家。 喂，博士， 早晨。 开始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不过今日咧，除咗我哋即系自己会互问咧，好犀利啊 ！Sarah， 今日有个好朋友咧吓， 哇，劲啊！ 汽车界嘅吓， 冇错，但系来自咧就系香港汽车修理同业商会有限公司嘅荣誉会长及理事啊，杨家和 Raymond 哥哥咧，一阵间会出现同我哋咧讲讲有关。我知道你中意车嘛，所以我哋就系要讲下咧，有关于嘅就系汽车嗰啲啊冷知识啦，同埋咧就系啲汽车维修咧。我谂其实咧，大家可能有好多嘢咧都未必知啊。 好迷茫嘅， 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咧喺呢度咧分享下吓。 好， 但系呢个时候嘅话就系李发文， 系 yes， 系李婆啊，李婆。 系 咁咧，我听完头先你个朋友嗰、那个嗰、那个 title 咧，我决定成立一个叫小强修理协会，你加唔加入啊？专修理啊，小强嘅。 我唔想。 因为佢好攰，要换啊！我发觉 系啊， 我都有一扎，宁愿要换啊！有啲应该过咗期嘅，你应该。 其实不如咁样啦，我觉得唔好修理啦，不如就劏咗佢啦。 唔好啊，回收啊，回收计划啦。 劏咗佢都可以回收噶。 O K， 拆咗啲碌啊，系啊， 我个有几多个碌咧？我得一个。 好 啦，系你甩晒啦嘛啲碌已经系。 啊，问先，好啦，嗱，首先咧呢个叫做 biology 题啊， 哇， 生物题啊， 正啊，我中意， 真系未出过，所以咪要出下咯， 系啊，好深啊 ，biology 好开心噶， 请听住，今日问三个字，新，新旧嘅新啦，皮肤嘅皮啦， 新皮， 层就系第几层噶啦，新皮层，每一个人都有嘅，到底系乜嘢咧？新皮层。新的皮的层，新皮层 ，OK， 四 个答案。第一，好多时你晒太阳晒伤咗，佢会甩嘅啲皮，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即系唔好试啦，因为好痛嘅。旧嘅皮肤会退去，新嘅皮肤会生出嚟，呢、這个叫新皮层 ，OK、第二个答案，人啱啱出世嘅时候咧 ，B B 啲皮肤，如果你有发现咧，比较幼嫩嘅吓，同埋咧就系、是、诶，即系好容易就会受伤噶啦。但慢慢当佢长大咧，其实。 嗱，人嘅乳齿会脱落啦，会有新嘅恒齿啦，皮肤都有嘅，不过你哋冇咁觉嘅啫。咁慢慢就会有一种新皮层长出嚟，系青少年嘅开始会有啦。咁就保护力比较大啲，冇咁幼嫩。 即系个真皮同埋 B B 嗰啲皮肤唔同，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 嗯。 第三，冇错。第三就系一种保护人类大脑个 brain。表层嘅一塊薄膜，我哋叫做新皮层。第四，其实就系大脑最外层嗰浸嘅脑组织，就系叫新皮层啦。到底四个答案边个系正确？ 对唔住，我想问清楚嘅就系第三同埋第四，唔该大佬，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 第三就系保护大脑嘅一塊薄膜喺出边嘅，唔关个大，即系佢唔系隶属嗰个大脑，佢只系出边嘅一塊薄膜。第四。佢本身就係腦組織，不過講緊大腦最外層嗰一陣，但係佢本身就係腦組織嚟，明唔明我意思？一個就係保護膜，一個就係腦組織，但係講緊大腦最外層嗰啲接埋接埋接埋接埋嗰啲。 好，李樂學博士，唔該你先。 唔係，我有樣請教啊，大佬嘅，我想問一下你呢個新皮層嘅英文學名係咩啊？因為我響 U 嗰陣時咧。 佢读英文 嘅， 系啊，人哋好巴闭嘅， 读 英文。 冇错，佢英文叫 Sandpay Chan。佢唔 惊 你。 Sandpay Chan 或者系 New Skin Chan。 Layer New Skin Layer 系啦， 冇错。 New Skin Layer 有冇听过？ 冇错。 有冇读过啊？你 有 系嘛？ 有。 你都应该唔少啦，系咪？你啲面皮都应该成日剥落啊。 阿马小强，仲有一块咧，就系呢个包氏学会嘅，叫包 Pay Chan 咁样，系啦。是包氏学会的。 我 沒有啊。包氏学会有一个没错，因为医生叫包医生，他发明了一种叫包皮层。 包搞定 医生。 我揀第三个保护大脑的薄膜。 我揀第四个。同我同大佬都係有關嘅，我覺得。 我都覺得。 點解同我有關啊？ 唔係啊，我話唔係同大佬 啊， 大腦啊，腦係啊，大腦有關。 有 一個三，一個四， 即係呢個範圍啦。 真係大腦嘅嘢啦，係咪？係啦，正確 嘅 答案係 大腦嘅。 等陣，我諗一諗新皮層。 你唔好跟我啦。 我冇跟你啊，我依家喺度 digest 緊自己講嘅嘢。 你揀咗三咪三啦，如果唔係 我諗下唔得。 你而家係有機會想跟我，你先至會叫咩啊嘛？係咪？ 十， 唔好跟我，真係唔好跟我。 我冇跟你，我揀三， 我 哋揀四啊。 我真係好驚，我會係揾個後腿踢你。好，嚟啊！一個三，一個四，小強三，我係四。 係，冇錯。 正確 答 案 係 New Skin Layer， 就係。第四， 耶， 好嘢，本身就是大脑组织最外嗰阵，即系挛埋挛埋挛埋挛埋，有人形容为锯埋张纸啊。同埋咧，其实睇翻网上嘅一啲消息啦吓，原来好多动物咧，点解佢冇我哋人类咁叻啊谂嘢？原来因为佢个大脑咧系冇接品嘅，即系平滑一块嘅。人类嘅嗰啲接品，里边系隐藏住好多能够思考嘅嗰啲吓。组织咁亦都系令到我哋变为最聪明嘅动物啦。 系，有人 睇下我有冇接痕啊？ 有，你嘅 我就唔系叫你睇。 包氏学会话你有啊，你有接痕啊。 O K， 好，我接埋自己。 唔系，我嘅发觉嘅就系，其实我睇唔到有任何嘅接痕啦，因为其实佢系冇脑。 吓，原来冇啊！ 连个脑都冇噶，系啦。好啦，休息一阵嘅威玉嘅翻嚟，我哋呢个嘅，你又知唔知啊？耶！咁啊，稍后嘅时间嘅话，我哋亦都会有个名人版咧，会出现喺我哋嘅十一点半之后嘅，会问一问有关于汽车维修嘅一啲嘅冷知识，你又识唔识咧？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奢求呼吸天气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让人太寂寞，伸出肌肤力我受。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助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 处有灵魂裂过，嘴巴太干涸，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且勤呼吸天气的愿望，我要与你走如往，越变越来越太寂寞，算尽几苦你我傻，温柔抵挡周遭的战火，我要与你醒如光，越变越来越太动荡，受尽彼此的欺负，未及为明日角力犯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就风雨，对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用到过，可能越活下就越沮丧，我要与你守如望，世界守如防，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个助手李婆婆婆婆婆婆，大佬 李婆婆婆婆婆婆。 到你婆出啦， 冇错。嗱，咁啊，而家我要问啊呢一条问题嘅话咧，就是、有关于食物嘅， 系 啦。咁啊，就系特别咧，要喺呢个台湾地区咧，大家如果有时候去旅行嘅时候咧，有冇食过有一种面食咧，叫做阳春面啊？ 有 。系 啦，阳春面啦。嗱，佢阳春面嘅话，点解要叫做阳春面，唔叫阳下面，或者系阳长面，或者系即系你条你块面啊？咁样就或者系阳秋面，同埋就系冇错啦。咁究竟咧系同乜嘢有关呢？有四个选项咧，就俾两位拣嘅。A 系同时间有关。B 系同材料有关。C 同地方名有关。而 D 就系同个价钱有关嘅。重复一次，在台湾地区究竟阳春面为什么要叫做阳春面，和什么有关呢？ A 时间， B 材料， C 地方， D 价钱。 我估价钱 是 价钱，真的很便宜， 很肯定， 很便宜。 我估真的我不知道， 你估啊？ OK， 好啊，你很肯定。 阳春面我记得就真的好像没什么材料在里面， 没什么的。 是啊， 真的，所以我 牛肉面先，喂，牛肉面都不一定有牛肉，是牛肉汤面呢，它其实那个汤是牛肉的汤，就不代表有牛肉。 是 的，地方 牛肉面没有牛肉的咩？ 牛肉汤面是没有牛肉的。 你在哪里吃的？我真的没吃 过。真的是啊，牛肉汤面。 我不信你。 Well， 有 边度食牛肉汤面会冇牛肉啊？ 边度会食牛肉面系冇牛肉啊？ 你自己焗过一下，我拣地方阳春面，我拣地方， 拣地方系咪？ 系三， 系啦，好，咁啊就阿大佬锁定系价 钱 系咪？ 我拣地方， 系有人啱嘅， 锁得 lock 得， 正确嘅答案系价钱。 点解点解系价钱嘅？ 嗱，点解咧？系因为其实点解要叫阳春呢？其实十月咧就系小阳春，而喺嗰阵时候咧，其实阳春面咧都系俾一啲咧比较系穷苦嘅人咧，佢哋系搵嚟咧就系食嘢，食饱之后跟住咧就去开工嘅。而喺嗰阵时候嘅话，就系因为咁样咧，先至可以希望就可以价廉物美啊。嗰阵时候通常一推出嚟嘅时候，明白乜嘢？ 唔系你讲紧我明咩？ 我未讲完， 我已经明啦， 已经明啦。你讲埋下半部。 好嘢。 唔好出声，等 佢。佢又有一对只火眼睛望住 我。我都未讲到个症结所在。 O、okay, K， 你继续。 明白咩嘢？ 对唔住， 嚟继续。 我明白，我错了。 你又要讲？ 咁一字佢先得。 我明白，我错你啦。 根本就冇心装作人哋讲紧乜嘢，系咪啊？ 冇错。 其实点解咧？就是、因为嗰阵时候希望可以价廉物美咧，佢哋系卖到系咩咧？系10元一碗。不过讲紧嘅就系、是台币啊吓，即系台湾地区嘅台币啊吓，就好平，讲紧几蚊。 2.5元咯。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因为咧咁样嘅话咧，所以佢哋系10元。咁就系话咧，取其意思嘅就系话系十月小阳春，所以佢就叫呢一碗面叫做阳春面啊。 我可唔可以讲明白啊？ 系你令谂起咧，我哋香港有一种叫喇喳面，有冇食过啊？ 喇喳面有咯， 加连麦味啊！ 而家叫喇喳面嘅，其实你哋知唔知噶？ 我细个嗰时咧，就响钻石山嗰啲排档嗰度，听讲咧吓，嗰阵时真系嗰啲卖呢啲面嗰啲地方系比较污糟啲嘅，一个求其啲嘅。同埋咧，因为佢个卖嗰啲餸咧，都系比较下难嘅，好似大肠啊。萝卜啊，冇牛腩啊，嗰阵时鱼蛋猪皮咁咯，我唔知系咪。 你应该开档啦，你应该开档啦。 嘅感觉就系都系好似阳春面咁咧，即系属于啲叫做诶低下层啲啊，平啲，我感觉就 系 咁，即 系 咁 啦。食饱大家就算啦，嗬。好啦，到你啦噃。 好，你知唔知咧？古代咧已经原来有纸币嘅，纸币喺北宋嗰度已经有噶啦，吓。咁我想问一下，以前嗰啲纸币叫咩名咧？四个答案，一系贝壳嘅贝，贝像；二系交纸，交系交朋友嘅交，二纸嘅纸；三系片吊，一片片吊起嚟嗰个吊；四系信壳，信系一封信个信，壳系贝壳个壳，纸币。 根本都冇得， 冇得，系啊！ 你我见到你拗头，好 系啊，信壳啦。 第一个咩啊？ 贝像， 贝像， 贝壳个贝，大笨象个象。第二就系交纸，交系交朋友交。 呢个应该系佢自己作嘅系嘛？ 嗱，有三个真系我作， 充数我真系 有三个系我作嘅， 呢个咧系佢作。第三咧 有第三就系片吊， 片 一片片然后吊起嚟嗰个吓。四就 系 信壳。 大佬 是 四 人，信學 是不是？好，我揀一啦。 你揀背像。 是啦，背像。 每人啱 嘅。冇人啱。 是啊，呢兩個都冇人啱。係啦，呢兩個都係我作嘅。 好啊， 咁 你揀先。你揀三，我揀二啊。 啊，恭喜你啊，李小姐，你啱 咗。咁都撞中啊！ 撞中啊！喂，嗰陣時咧，我解釋下先，咩叫膠紙咧？膠其實一種印刷術嚟嘅，佢即係話嗰個紙幣咧，其實佢唔係一張細細張，係成封公文咁樣嘅，兩邊印刷嘅。咁你可能會問，哇，自己走去印得唔得？唔得，因為佢啲技術都幾精湛嘅。同埋，如果邊個印假鈔咧，就會殺頭同埋。豬狗族嘅就係咁啦， 哇！好大件事喎、 啊，好大件事啊！ 好啦，咁當然啦，我哋已經三個互相咧就係發問完啦。咁而家我哋先咧就亦都休息一陣啦嚇。一陣間嘅話咧就會係翻嚟咧就會進入咧我哋呢個嘅名人篇噶啦。我估計咧係啊，大佬應該會識得答咯啲問題。 未必㗎，未必㗎，未必。 汽車你得唔得啊？ 汽車王子嚟㗎嘛你？ 唔知啊，要聽咗先知。 好， 先知。 好啦，一陣間會繼續翻嚟咧，就話我哋嘅名人篇嘅話，又會有我哋呢一位嘅朋友叫做 Raymond 嘅出現啊。 Raymond 哥， 係啦 ，OK， 有請陣先。落去吧，正照佢，刻薄遮掩大去。 有时来上锁匙，共同进退，见一。

一跌两个半。港交所363.8跌7.6，京东集团226.8跌7.2，友邦保险83.1升6.5，恒生中国企业75.7跌6.0，中原海控14.82升1.16，比亚迪股份226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22.6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人民币6.351，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8，跌203，港金报18,070，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9，卖出1,935.4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打鼓岭新村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挤塞噶。重复一次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打鼓岭新村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呢就比较车多的，而家一带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50牌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方向。好啦，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揀一唔准谂，即刻答。好波域治教练教嘅足球定篮球？ 足球。 错。 好叻咩？到我水滚落蛋，开盖15分30秒，出嚟嘅系温泉蛋定溏心蛋？ 我点知道？不如你教我啊！ 我够唔识边个好波域治啦，又唔见你教我。 咦 ？OK 喎。 4月3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至12点，私奔崔杰同新生活。 寻找最受欢迎机械人主题曲，安坐家中驾驶舱，用歌曲重现一幕幕经典情节，静心聆听，欣赏冲出大气层的音符。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云浩，历年受欢迎机械人主题曲音乐特辑。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白沙冬呢一只药物咧，如果系怀孕啊，或者系要哺乳啊，就唔适合用，18岁以下都唔适合用嘅。咁至于辉瑞嗰只药物咧，就系、是、如果佢本身嗰个肾功能同埋肝功能系好差咧，亦都系唔适合用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1:39啦。咁啊，喺开始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之前嘅话咧，当然要提大家啦。一阵间喺12:30之后咧，我哋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 啊，好嘢！ 咁我嘅 number 系 18723888。 冇错啦。咁啊，安晨咧就已经会喺度接听紧我哋嘅电话，咁可以话俾我哋听，究竟咧你想听啲乜嘢歌嘅？当然喺呢个时候，我哋翻嚟我哋呢个环节啦，喂！好啦，咁喺到我哋嘅名人篇喎，咁今日我哋好开心咧，能够邀请到咧喺电话旁边嘅呢位朋友啊，就係来自香港汽车修理同业商会有限公司嘅荣誉会长同埋理事杨家和先生 Raymond。 哇 ，Raymond 哥， 早晨 ，Raymond 哥， 早晨， 系啦， 早晨，主持， 系啊，咁啊 ，Raymond 啊，好犀利啊，因为咧我哋大佬啦，即系阿 Michael 梁继章啦，佢系一位汽车王子， 系啊， 系啊，你哋成日讲呢啲大话咧嚟塑造一个。假的形象，人哋以為真的，大哥， 是真的事實， 人哋以為真的， 我同佢好傾車經驗， 係啊，我知啊，我知啊 ，Raymond 噶， 你兩個見過面噶喎， 見過噶啦，見過噶啦。是啊， 好啦，既然是咁嘅话咧，我哋即刻放马过嚟咯，好唔好啊？ 放车过嚟啦！ 咦，阿马兄喺度啊，要放马过嚟喎。 诶，唔系，我就翻你啊 ，Raymond 哥，放车过嚟啊！ 佢就系小马嚟嘅。 好啦，咁我准备四个问题俾大家。 好， 大家都准备好咯，咁啊，听到咯。今日咧啲天氣咧都突然間驟降啦，氣温係咪？咁、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咧就同啲氣温有少少關係嘅。 死啦！ 例如好似今日啦，呢個週末咁樣啦，今晚12度添，好似話。咁咧有啲乜嘢零件係會突然間因為佢凍啊，而唔係好聽話，唔係好 work 咁樣嘅咧，而導致你出行好唔方便啊，開唔到部車啊之類咁樣嘅咧？嗱、有以下選擇。A. 遙控車匙。 遙控。 B. 輪胎。C 车头灯 系， 同埋 D 主电池。 主电池我估系冻啊嘛，吓系咪？ 我都系估电池。 系啊，我都系估电池，会唔会？ 咦，咁啊，马 Sir 咧？ 马 Sir， 我谂紧，我都系觉得 慢咗啲喎，马 Sir， 快少少，马 Sir。 系 啊，电池。 嗱，你睇人哋啱啱识，你都觉得你慢。 威文哥，我啱啱踏着部车咋？ 系啊，佢 我踏着咗咋？ 系啊，佢副驾唔系好 定。系啊，佢系乌龟速递嘅， 系啊，同埋因为气温低咗啊 ，Raymond 哥，俾少少薄面好 啊，所以个智商都低低地。好啦，嗱，咁我哋就你点样？你拣边个？ 我咧拣电池。 你跟我哋有咩意思啊？ 我冇跟你哋啊，我自己 有佢啦，有佢啊，有 佢。好啦，我哋三个都系拣电池嘅 ，Raymond 有系咯。啱就啱，唔啱就啱。 三个都啱嘅，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解釋一下咧，即係電池咧，就喺呢啲咁温差大嘅情況之下咧，咁尤其是佢係擺有多數嘅電池都係擺喺引擎倉裏面嘅，咁有時都會去到一個好高熱嘅狀態，咁有時凍，有時熱，有時凍，有時熱咧，就令到個電池嘅壽命咧都係有少少即係下降咁樣嘅。咁、尤其是去到今日咁嘅天氣咧，佢突然間凍落嚟咧，如果個電池係比較有啲年紀嘅話咧，就要即係多加注意啦。咁我講緊比較啲年紀係講緊咧，大部分嘅電池咧，可以健康地使用咧，係用到兩年嘅。咁、所以如果你了解到你嘅車嘅電池上面寫住個日子係差唔多兩年嘅話咧，就同師傅傾傾，係咪時候及早換咗個新嘅電池咧，就唔會阻住你安心出行咯。 哇！呢個真係好提醒啊，因為其實成日都唔知道喎，你無端端 嘅 話， 補充啊，係阿 Raymond 哥。嗱，咁如果我錯，你又更正我啦。其實有兩個原因咧，令到架車咧會攤唔著嘅。第一咧就係話你有嗰啲叫全天候嘅黑盒啊，即係錄影機，一路你熄咗車之後咧，都喺度捉你嘅電，捉你嘅電，捉你嘅電嚇。 係啊， 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大問題啊。第二樣，如果你嗰個車主係啲好似阿馬小強咁。撇行嘅咧，即系十架车，即系可能半年先去开佢一次咧，咁又大镬啦。嗱，如果你两个因素加埋死得噶啦，你又成日喺24小时喺度黑盒影啊，即系嗰啲录影机咧，用紧你嘅， 如 果又从来唔去挞下架车咧，一定会光神，一定开唔着，系咪啊？ 系啊，系啊 ，Michael 呢个系 good point 嚟，因为而家大部分嘅车咧都装咗嗰啲录影嘅装置啦，系咪？咁咧好多时咧亦都会教咗个模式咧叫拍车模式，即系话你拍咗车嘅时候咧， 有人在前面一一样样啊，有车经过咧，佢就会开始录三十秒、三分钟或者系定咗个时间咁样嘅。咁如果全晚你喺一个好繁忙嘅停车场，啲人出出入入嘅话咧，咁就佢系咁嘥你嘅电噶啦。 咦？又或者有只猫系咪啊？喺度跳嚟跳去都好大件事、 啊。整蛊你啊！ 咁有猫就梗有米奇啦，系咪先？ 嗯， 系嘛。呢个真系一个好嘅提醒啊！吓，好啦，咁啊，除咗你话你嘅汽车嘅电池之外嘅话咧，咁啊，第二题又麻烦啦 ，Raymond 帮我哋发问啦噃。 嗱，如果第二题咧，不如由阿马兄答先啊。 哎，好啊， 要啲时间啊。 佢要 嗱 ，Raymond 哥，我觉得你针对我噃、 啊。唔系，系啦，使乜讲咧？直情系。 我有真系有啲嬲啦吓 ，Raymond 哥。你冇得慢，我要你氹翻我俾啲 tips 好，请你快慢 啦。好啦，请快慢。第二题咧，同头先嗰个咧有少少关 系 嘅。系，假如你真系个唔好彩，你架车嘅主电池唔听话啦，你想出街去买餸挞车挞唔着，咁啊，梗系打电话揾人帮手啦，揾师傅或者揾邻居或者揾就近嘅朋友帮手啦。 过江龙咯，用 系啦，过江龙啊，救车保啊呢啲东西啦。有啲管理公司咧，佢亦都有呢啲借俾你哋用。 哦， 咁但系咧。我就想大家留心啦。当你接驳或者考虑接驳呢啲装置嘅时候，去插着架车咧，你梗系有个expectation 啊，一插着我就可以去翻我目的地噶啦。小事嚟嘅啫，镇定啲咁系咪？ 系啊。 要注意啲乜嘢咧？我俾四个答案大家选择下。 即系插翻着你架车系嘛？插翻着你架车嘅个。 准备去使用呢个装置插着自己嘅车之前。 明白。 嗯。 啊，要注意啲乜嘢？ 系。 啊，第一 A。保持 1.5 米距离。 嗯。1.5 米。第二 B, 扶住条红色的正直线。 嗯。 扶住它怕它跌啊，怕它产生火花啊，怎么可能会。 嗯。 C, 就是呢准备在踏车的时间呢按个死火灯掣，即是有三角形那个呢。 嗯哼。 还有 D, 认清楚电池的类别呢啱唔啱呢种针塞的方法先。 哦 ,D。这个一定啦， 又是你答先，不是马兄答先。 啊，是马兄答先，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我永远都是要抢姜的，真系衰格，我衰格，我自己。 打多一下。O K。 系，唔好意思啊。 马兄，我帮你噶。 系马兄，你先。咁系咪佢拣到我哋唔可以拣啊？ 咁又唔会， 唔系啦， 梗唔系啦 ，Raymond 哥咁，我都 Raymond 哥 ，Raymond 哥 ，Raymond 哥， 系系啊， 可唔可以讲？可唔可以讲多次第四条啊？ 好，第四嗰个系要认清楚个电池嘅里边咧，系咪适合咁样嘅装塞方法先至用嗰个装置？ 我又冇听过喎，反而咧阿 Raymond 哥啊， 嗯， 我以为咧有一个 choice 咧系要认清负极，唔好搭错咗系正极，因为有红同黑咧。 系啊，嗱，其实咧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嘅，不过咧。實在是簡單過頭呢、我又覺得好像太過 侮辱我們的智慧，是嗎？ 因為有一次我自己就是這樣面對這個問題，那我拿著一個那些插電寶呢，但是呢我看不到它那個汽車本身那塊東西呢是哪裡正哪裡負，我不敢潛下去搞那些寶。 Michael 這個是好，這個好的問題的、在個車電池那裡呢，其實大部分的車呢它都會有一個紅色的位置呢是代表正極啦、但有些呢可能會即是 沒 有舊了、或者沒有了、都不出奇的，但是呢你望清楚個電池呢那兩個正負極呢、它都會有一個加和減的位置在那裡、加就是正，負就是、减咯， 跟翻我 咁就系啦。但系有啲朋友都唔知嘅，红色线系正定负啊咁。 嗯嗯，红色线系正。 嗱，大家一个口诀，四个字：红正黑负。 啊哈， 红 正红正黑负。 红正黑负，知道。 知道系得。 哇， 咁翻翻头先嘅问题先咯。 好，威文哥， 马兄， 你马文哥，你先啊，系啊，乌龟速递到咗啦嘛，系嘛？ 你哋头先一路问嘢咋？嗱，我 变咗五题。 嗱，你唔准掟嘢。啊 ，Raymond 哥，我拣为咗统一我嗱，嗰啲又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Raymond 哥次嘅答案可唔可以讲多次？ 好，可以讲多次，系咪讲多次嘅答案啊？呢啲 选项嗰选个四 答案，答案， 答案。 好，答案 A， 保持 1.5 米距离 ；B， 扶住红色嗰条正直电线 ；C， 准备揿红色嗰个三角形嘅死火灯掣。 嗯。 同埋 D 認清咗電池嘅類別， 威文哥 用呢個方法。 威文哥，我揀死火燈。 死火燈揀 C， 係啦， 即係 C 啊，即係馬兄就揀 C。 係啦，馬兄揀 C。好， 貓貓， 大佬， 四個都唔係好似喎，但係我揀 B 啦咁。 你係講嘅要扶住正極，係 啊 ，A B 個 B 啊。 雖然我覺得應該唔使付嘅，但我諗唔到邊個係啦 ，B 啦是但。 我真系第一次听咧， 最醒目嘅最会拣乜嘢咧？ 系啊，我第一次听咧，我就系话要保持社交距离， 1.5米 啊，保持1.5米，系似嗰啲咧，人哋系心脏复苏嗰啲咧， 系 啊 ，clear， 唔冲嗰啲咯，会唔会有啲咁嘅嘢？所以我唔拣 A， 咁啊就系有人拣咗 B， 我拣 C 啊， 火 啊， 我拣 D 啊，我拣 D， 认出个电池， 系啦，可以开估啦，即系有人 呢条好有趣喎，原来咧。揀 D 嘅人咧係有好多懷疑、好多猶豫嘅。其實 D 咧就係正確嘅答案嚟嘅。 D 係嘛？ 係 D。 哦 ，D for dog 啊 ，D for dog 係啊， 呢個咧係正確嘅答案嚟嘅。 哦耶！ 勁啊！ 係啦，咁我又解 釋 下，好冇？ 嗯，好。 係啦，嗱，其實咧，因為而家咧車咧嘅電子嘢好多， 嗯， 係。咁車使用嘅電池咧嘅類別咧都會比起以前傳統嘅我哋叫原酸電池咧。是多了種類的，咁會有新的就有埋鋰電池的車的，咁所以咧，如果個車係裝置咧係用鋰電池的話咧，你用個 jumpstart 嘅充電寶或者過光籠一搭住佢，未著車咋，你未領匙未撳掣啊，就已經整彎咗嗰嚿鋰電池。 Oh my god！ 好驚啊！ 多謝Raymond哥啊， 原來係咁噶。 Raymond哥， 係。是 你是不是意思是不是讲那些油电充即是双核的那些 车啊？不是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最近即是都有个新闻呢，就有部车呢行下跟住呢就在个公路那里呢就冒烟跟住着火。 嗯。 咁跟住呢就坊间即是追查之下呢，就原来佢换咗个锂电池。 嗯。 即是佢出去换咗锂电池。 嗯、 就諗住襟啲嘅咁。咁但个锂电池就有啲过期啦，同埋 jumpstart 过嘅情况之下呢，佢个锂电池开始内部喺度发緊热啦。其实就已经系喺度自己准备燃烧，虽然未去到爆炸嘅境界，但就只系燃烧緊。咁所以呢 要好小心。 小心。 就要好小心。咁有啲車可能會自己之後出咗去換鋰電池，你又唔知 道， 或者有啲高級嘅車係超跑咧，都係原本係行鋰電池嘅咧、如果你喺針殺佢嘅話咧，個費用就會好昂貴，好昂貴去維修嘅。 好驚， 知道。 係啊，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淨係我哋繼續問埋佢，因為其實阿 Raymond 哥哥咧有四條問題咧要嚟考我哋嘅，點睇？ 問 埋啊，好嘛？因為真係好多嘢學到 啊。轉入直路。 第三題，唔該。 第三題嗱，今日都。除咗冻之外咧，都有毛毛雨嘅，有啲地方。 系啊， 咁咧就关于轮胎嘅，考下大家好冇？ 好。 轮胎咧，我唔知 Michael 哥一定听过嘅，或者阿 Joy 都听过嘅。 嗯。 咁咧就有时有啲车行啊，或者你去到换胎嘅地方咧，佢都会可能话：，你架车用防爆胎咁、 哦。嗯。 咁究竟防爆胎系喺个车胎嘅？旁邊嗰啲好多文字、英文字、數字嗰度咧，有啲咩可以識別到佢係防爆胎咧、 啊？你講過嘅，死唔記得咗。好，你繼續啊。 好。咁答案咧有四個啦。 嗯。 第一 A， 佢會寫住英文字 SRS。 SRS， OK。 係啦。B， 佢會寫住 run flat， RUNFLAT， run flat 呢個字嘅。 嗯 哼。C， 佢會有雷射標籤。 嗯。 同埋 D。佢會有嗰隻車胎個牌子嘅 KOL 嘅簽名 ，KOL 好玩啦、 啊、 你， 即係例如古天樂嗰啲咧，係 哦，即係有古天樂嘅簽名喺度係咪？古天樂嘅簽名好犀利嘅，好似杜甫咁樣嘅，你有冇睇過？ 係啊， 好勁啊！Okay, 我想 揀做個 KOL 啊嘛， 我想揀呢個方包胎，冇呢啲文字。 你冇方包胎係咪？ 係啊 ，F 係 啦，冇方包胎 ，F P T 啊。冇放炮胎， 你一架咩车嚟噶？ 我架， 纸扎噶。 你唔好嘈，我烧俾你一阵。 多谢，烧两架我。 阿Raymond哥有冇少少 tips 啊？我真系好惨啊，一条都未搭中，少少 tips 啊。 咁我谂古天乐就唔会为每一条胎签名嘅。 系， 嗯， 我唔会拣 D 咯，系啊，我就感觉上我觉得嘅就系有 S R S， 唉。横掂都系啦， 马兴先拔头筹 S R S， 系啊，我唔知点解。 大佬拣边个？大佬拣边个？ 喂，我真系冇听过呢个喎，你有冇听过 Sarah？ 我有听过。 我想问 Raymond 咧，如果防爆胎系咪贵过 usually 嗰啲胎噶？平时 好多 防爆胎咧就贵过平时嗰啲胎嘅，因为咧你行到佢唔系好够气压嘅时间咧，佢都唔会真系冧低晒，可以俾你挨到去。 換胎嘅地方嘅，咁佢、啊、有佢價值嘅， 真係有價值嘅。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我喺高速公路嗰度，就係、是、因為俾人哋急爆咗，咁跟住咧就揞過咗一個大嚿嘅石啦。到最後尾嗰時候，我真係可以揸到好遠，因為我就打咗俾阿 Raymond 話俾佢聽，佢話你唔使擔心，你架車嗰架係防爆胎，佢話你一定可以捱到出去咧換到車胎為止。 明白， 揸好遠嘅， 我都唔知喎，係啊。 瑞瑞啊，阿威文哥打俾你话，你嗰条防爆胎有冇讲啲乜嘢嘢啊？譬如话 SGS 啊、SRS 啊、防爆胎咁有冇？ 冇，佢梗唔会啦。哦，雷射，我估。 你估雷射？ 我估雷射 嘅喎。 我估雷射，系。 我估 run flat。 你估 run flat， 跟住有一个人嗱，咁就系小强就系 SRS， 一个就系 run flat， 一个就 系 雷射。 古天乐， 冇人拣古天乐 ，sorry， 唔好意思，系啊，其实我想拣嘅，系。 好。 如果梁朝伟，梁朝伟你就拣啦。 答案咧，哇！今次系 Michael 哥啦，真系。 run flat， 点解嘅？ 嗱 ，run flat 咧系即系轮胎嘅制造厂咧，佢哋大家共识好咧，防爆胎咧，佢哋会俾佢一个名叫 run flat 嘅。咁、我都要揾下维基嗰啲咧，再去解释俾大家听。咁、至于阿马兄嗰个 SRS 咧，其实咧就系唔系太关事嘅，因为 SRS 咧。如果你揸住車嘅時候，你望住個胎盤咧，其實個 airbag 咧就叫 SRS。 哦， 係啊， 咁所以咧呢個就唔係一個啱嘅答案啦。咁、雷射標籤咧就其實冇呢樣嘢，即係俾唔簽名。 有你有你唔知啫。 你問過啊？點解你要講 SRS 啫？ 今日冇，代表聽日冇，可能聽日有。 如果你咁讲 SRS， 可能都 有 机会 有 嘅。 好，不如我哋就系抓住时间嘅话，我哋再问一条，最后一条。 啊，好紧张刺激。 好简单嘅，嗱，而家2022年啦， 系。 咁以下边一个年份或之前制造嘅私家车咧，喺续牌嘅时候就必须要拎去年检，去攞张 pass 纸，跟住先至可以买牌费啦。因为而家去运输处牌照部都唔系咁容易去买到牌费嘅喎，咁。即系话咧，旧车超过咩车龄，或者再之前嘅车咧，就一定要验咗车先至可以续牌啦。 知道。 四个答案 系 A， 2015年制造或之前嘅车。 嗯哼。 B， 2016。C， 2019。 嗯。 同埋 D， 2021。 2016。即系先啦吓，应该系七年系嘛？ 二零一六 系啦。 2016 Michael 哥就揀 A 2016嘅， 唔係啊 ，A 係2015啊，威文哥， 我揀 啊，係喎係喎 ，A 係2015，A 係2015， 係啊，嗱威文哥，我捉到你啊， 係啦 ，Michael 係揀2016， 我揀2015啦，我揀2015啦。 因为我记得佢就好似你系七年就要验车嘅架车系，咁即系二零二二减二零啊，即系七年啦，二零一五啊，两个二零一五，一个二零一六。 即系马兴同埋阿锐咧就 冇错， 冇错。 Michael 哥就二零一六， 你点都要俾我中一头啊，威文哥。 哇，你直情赢咗啦！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二零一五 A 嘅。多谢俾面，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因为咧运输处嘅条例咧。当架车踏入第七年，你要买牌费嘅话咧，咁你就要验车先至可以买牌费啦。 嗯， 咁呢一条咧个答案系2015嘅。 啊，第七年啊，系啊。 咁我出呢条问题咧，就因为我记得阿 Ray 嘅车系2015出嘅，咁所以咧佢今年都要验车啦。 啊， 哇，你好关心佢啊。 系啊，关你咩事啊？ 唔系我戥你开心啫，你唔好咁小气啦。 我啲朋友全部都好关心我噶，除咗你。 威文哥，威文哥，关 心多啲啊，马生 ，OK。 威文哥，你可唔可以关心下我 我关心多啲你，你打俾我，你打俾我得。 好啊，嗱，威文哥哥，都想讲下嘅就系话，就系呢一段时间嘅话咧，有冇啲乜嘢有关于汽车嘅嘢咧，我哋系要小心啲，譬如可能系话，正如你所讲啦，温差会好大啊，又或者系每一次我哋开车之前嘅话，有冇啲乜嘢嘅 tips， 我哋系可以确保到我哋喺道路上面系安全嘅咧？ 有嘅，有嘅，抓紧时间就系话，头先我哋讲开防爆胎啦，咁唔系个个嘅车都用防爆胎，或者原装可能根本就冇嗰种 size 嘅防爆胎嘅话咧，近啲去检查自己嘅胎嘅轮胎气压。咁咧呢个咧亦都要小心睇清楚你嘅车本身个规格系应该用乜嘢嘅轮胎气压咧，就打翻个气压，就唔好话30/30啦，咁就系30/30，就唔系呢一回事嘅。所以咧呢个保持一个良好习惯，一星期检查一次轮胎气压咧， 你條胎又襟用啲，你又使少啲錢喺買胎嗰度，咁都係好嘅。 嗯，咁如果係睇腰間嘅士啤胎，我哋係咪睇都要打得佢比較矮啊？好似阿小強佢， 你做乜望住我啊？ 好突然間會 得你有啫嘛， 所以咧嗰個氣壓。 他打得好，打得滿曬，他次次都打得 滿曬，打得滿 曬，係啊，打得盡 爆，唔滯啊！好啦，咁啊，多謝Raymond今日咧，就成為咗我哋今日嘅一啲嘅一個係啦。好，咁你遲啲再同你請教啊嚇，多謝曬Raymond，thank you， 拜拜。 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咧就去新聞先，一陣間繼續翻嚟我哋嘅節目啦，轉頭翻嚟見。 法實施之後，香港社會得以由亂轉治，強調執法部門是依法和根據證據採取行動，與政治立場、背景或者職業無關。天氣方面，受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沿岸天氣顯著轉涼，正午時分本港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低7度左右，預測本港地區天氣清涼，多雲有幾陣雨，今晚市區的氣温下降至大約16度，新界再低一兩度，吹清勁的北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市區氣温進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約13度，新界再低一兩度，間中有雨和風勢頗大，星期日日間天色好轉，隨後幾日天晴乾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29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4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25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腾讯控股371.6跌2.6，盈富基金22.02跌2.6，阿里巴巴107.6跌4.5，美团153.8跌1.8，港交所364.4系跌7元，京东集团226元跌8元，恒生中国企业75.54跌7.6，友邦保险82.85升4毫，中远海控14.82升1.16，中国海洋石油19.96升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287，瑞士法郎8.47，澳元5.864，加元6.27，新西兰元5.426，欧元8.6682。每百日元对港元6.388，每港元对人民币81.14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5点，跌106点。港金报18,0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12美元，卖出1,93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打鼓岭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大角咀嘅合群街咧需要封闭噶。大角咀的合群街就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50排方向机场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葵芳村葵泰楼、荃湾石围角村石谷楼、何文田村日文楼、长沙环苏屋村百合楼、黄大仙乐富村乐东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起司。 呢只罐头午餐肉好食噶，佢做紧大减价，使唔使帮你入定啲货啊？ 唔好啦，午餐肉、咸牛肉、香肠、火腿呢啲加工肉，多数都系高钠，即系高盐分，经常食用容易导致血压高，继而引致心脏病，都系食少啲好。你想买定食粮做存货，可以揀啲较健康嘅选择。 我都有嘅，例如我会买啲急冻食材或者较健康嘅预先包装食品，例如急冻鸡柳、虾仁、干豆类、盒装豆腐等等，营养价值同新鲜食材差唔多，而且保质期比较长，适合存放喺屋企以备不时之需。 啊，提多你一样嘢啊，自己煮嘢食都可以用啲既简单又健康嘅煮食方法，例如蒸、灼、上汤浸、炆煮，用埋易结镬煎炒食物，仲可以用少啲油添。 我会啊，我仲会多选用姜、蒜头、香草、胡椒等等嘅天然食材去增加菜式嘅味道，减少使用高钠嘅调味料或者现成酱汁，等味蕾慢慢习惯少盐、少糖又好味嘅食物。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话你知，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呢啲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好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嘅节目啦噃，咁啊，同大家咧就要进入咧我哋呢一个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冇错，喺呢个时间嘅话咧，就系我哋呢个嘅环节嘅时间啦。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松手唱唱唱不完，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松手唱唱唱不完。相爱缘分就是这么难，松手唱。 今日咧，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咧，三个咧都特别紧张啊，系啊，咁啊马爷咧就系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就由琴日咧就准备到今日啦， 系啊， 我哋两个就真系咁犀利，系啦、 啊就是，大佬瞓清我，佢话你唔可以咁 做， 冇瞓清，想你好啫， 系啊，我知啊， 我咁讲， 想你好啫，系啦， 我知啊，我知啊，嗱，我真系认真，系，请讲，请讲， 好多人咧都帮你解说翻，话真系牛肉面系会冇牛肉嘅，台湾好多都系就咁得牛肉汤加面咁样啦， 系啊，牛肉汤面嗰个叫做， 系啦，系啦，好，系好，咁你今日拣咗啲歌就半斤八两，系咪？ 冇错啊，呢、這个好经典噶，起码超过40年历史啦，朗朗上口。 好，准备好未？ 准备好 ，ready 突。 系啦，咁平时嚟讲，我哋都解释一下啦，嗬，咁就因为咧，嗰、那个出场序咧，多数咧都系为大佬啦，跟住到我啦，跟住嚟揾你压轴嘅。咁、因为今日咧，我哋有一个少少嘅 special， 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咧就可以将你就褪一褪先，系啊，咁我就帮你打头阵。咁啊，一阵间压轴嘅话咧，我哋会有一首好特别嘅歌曲，好嘛 ？OK， 而家嚟嘅话，我哋将以后嘅麦交俾你啦，好嘛？ 多谢。 好，请准备，我哋俾啲掌声，马大强。嚟咯噃吓，整定啲啦，入！ 我哋呢班打工仔，走得直头系坏肠胃，些宵到月底点够使？奀个鬼，确系认真湿仔。我是肉啲发威，啲个鸡未喺处系唔系乱嚟吠？块面拉起恶梯，扭下鸡就认真开胃。八两做到积积咁嘅样，半斤八两湿水炮仗点会香？半斤八两旧姜炸枪走去抢，出咗半斤力想话攞翻足八两，家阵恶揾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推长， 我哋呢班打 好啦，咁跟住我就要有请咧，我就我哋嘅天王啦。我哋有请嘅就系不如咧， 阿 Sam 阿 Sam 同你唱埋佢啦，我 请不停。拍马追唔上啊！ 唔好咁讲，系啦， 好努力，好努力， 好努力，好努力，系啊！咁啊，但系都系开心嘅，系咪？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嘅话，当然啦，咁亦都要咧，交个咪咧俾阿大佬咯。咁啊，喺、呢一个嘅准备方面嘅话咧，好犀利。咁同我哋可以介绍下首歌。 呢个歌咧，其实就我哋以前都唱过噶啦，我加你啦，加 Austin 啦，咁样。咁 仲有我啊！ 你歌都吓。你嗰次你好似半 兩句啦， 你有咩？我聽唔 有啊， 我都唔知你有冇唱嗰次。 唔係，因為佢有，佢又攞住個麥，但人哋熄咗佢嘅聲嘛。 有啊， 即係好似嗰次係啊，彈吉他咁樣一樣。 係，咁我中意呢個歌嘅，咁同埋呢個歌咧，今次咧我就諗咗一個比較特別嘅組合啦，我自己覺得幾特別嘅。咁啊揾阿 Celine 妹妹亦都嚟過我哋節目嘅，咁啊唱小妹妹個 part 啦嚇。咁啊中間個 part 咧揾咗我哋嘅好朋友阿陳太 Ada 嚇。 哇！ 係啦，咁但係因為今個禮拜我就屋企啦，咁所以我就屋企录嘅。阿 Celine 妹妹有屋企录嘅。咁阿杜文蔚咧，佢好有心思，因为佢想嗰啲声音比较圆润啲啦 ，echo 大啲。佢就喺佢屋企嘅某一间房录，但系真系太大啦个 echo。所以收尾咧就我诶即系一请佢咧就再嚟电台再录多次。咁所以其实个制作都用咗好多时间吓。咁啊，主要效果就俾大家自己听完之后去比分啦，好唔好？ 好， 就系三人行啊。 Yeah! OK， 恭喜大家。 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 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从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深近视，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造叛，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两位拍档， 系 再一次咧，多谢 Auton， 因为咧，其实我哋喺三个地方录啦， 我知啊，一齐唱咁啊， 好似一只歌一齐唱咁啊，但系我哋自己攞住，即系最土下，譬如我咁样，我用个 iPad 啦，咁啊播住音乐，咁自己 back 住嚟唱，咁啊阿石呢妹妹又系啦，喺屋企录啦，咁啊 Ada 就喺屋企录完，但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唔好意思，我真系比较麻烦嘅，我系好大 echo， 即系因为佢喺一间房咧，好大 echo 嗰度录，咁就使唔使佢翻电台再录多次啊？咁所以就系再剪埋，咁啊麻烦晒 Auton 将三段音乐归纳埋一只。咁样咯， 完全明白晒， 唱又劲，后制又 可以知道嘅就系，其实基本上系好有诚意地咧去做一啲嘅作品咧，喺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咧，送俾每一位听住我哋嘅风骚发源嘅朋友嘅。跟住落嚟呢一个咧，都系诚意之作，系啦，咁啊都系多谢晒嘅，就系我哋有一位嘅听众朋友啦，每一个嘅星期咧，佢都会交一副词俾我哋嘅，即系嗰啲歌词俾我哋嘅，咁佢就系发发啦。咁今日咧四月一号啦，当然大家都仍然好怀念嘅就系张国荣哥哥啦，所以咧佢亦都专登咧就系填咗有一首嘅词咧，亦都系用咗咧就系哥哥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嘅就系《风再起时》咧，就系填咗呢一首词嘅。咁所以其实原先佢就系谂住系俾你咧，同埋佢啊，同埋阿 Auton 唱嘅，大佬。 唔系，我同你佢唱。 哦，我哋两个唱本来。 系啊，本来想我同你。 哦，明白。 因为我喺屋企，咁我就唔想令到嗰个音乐，我惊做出嚟唔好嗰个效果，所以就麻烦你同 Auton 唱啦。 嗯，所以咧就都用咗少少嘅时间啦。咁我哋有一日啦，专登又留低喺度咧，就录咗呢首歌啦。跟住亦都要好多谢嘅 Auton 嘅，就系喺后边嗰度咧做咗个后制。如果你听嘅话咧，我哋仲会有 Leslie 哥哥同我哋一齐唱。 哇！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有诚意嘅一个嘅制作嘅话，希望大家会喜欢。咁希望大家咧，亦都喺呢一个时间嘅话咧，就好好地咁样啦，系去感受 一下 我哋呢一个咧送俾大家嘅呢一个作品。 去了十数年，在星空里闪，似在眼前想你，从 从前灿烂少年 American Pie 台上唱出你姿态，寂寞也像电影春光乍泄，热辣辣大热的歌听不厌，再播放黑色午夜把我摄住了，怀念那经典唱片。深爱 Leslie， 夜幕下星空，盼望与你再相连。你永远不要带泪，只说我愿意。千百岁月里，寻觅那心中一片痴。风再起时，夜半歌声，爱慕再见你侧面，记挂你风里，继续吹去我倦意。需你告别了，陪你倒数，我愿意。 在某日某年，像星光发展，努力向前。想你离世别去前，献出多阙歌，而仍是每天有点播。 念旧日梦，还歌声欢笑过。网络日浪漫，分手也不错。快节奏 stand up， 片段可永远伴我，仍愿再听到更多。深爱 Leslie， 但愿令伤痛变做对你的支持。永远有 fans 带泪，真意爱奉献，只盼再遇上，常在你心中一片痴。深爱 Leslie， 再见了不羁，午夜作了这歌词，你永远欢笑快乐一贯尽潮，虽已永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全是我一点。 全是我哋嘅一点敬意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就会发觉嘅就系歌词里面系将所有 Leslie 哥哥嘅，不论系喺做嘅戏嘅作品啦，又或者系佢嘅唱嘅歌嘅作品嘅话咧，系全部填晒喺个歌词里面嘅。仲有嘅就系咧，其实我哋头先有讲啦，Leslie 哥哥有同我哋一齐唱嘅系最后尾嘅嗰个字，全是一点敬意喺里面嘅话咧，其实 系啊，呢、這个版本啫， 我真系好 对于怀念佢歌迷真系太好啊！ 系啊，呢个系我哋少少嘅一个礼物咧，送俾大家。咁亦都希望咧，就系大家仍然继续挂念，同埋继续咧就系要喜爱 Leslie 嘅，系啦。咁希望大家都喜欢咧我哋呢一份嘅少少心意啦，好唔好啊？ 嗯，好，一定支持。衷心感謝。 咁啊，提大家咧，一陣間答觀咧就喺呢個點菜時間啦，同埋咧嗱，即係今日一個特別嘅日子啦。我相信咧，大家用不同嘅方式去掛念佢啦。咁啊，佢阿發講咧，佢今日唔單止有呢一首歌，即係 透過我地播俾大家咧，佢仲會親自咧去到呢一個中環咧，睇下嗰個現場嘅情況。咁一陣間或者電話裏邊咧，又去講下介紹一下，咁好唔好啊？ 冇錯，一於咁話。好啦，咁除此之外嘅話，當然啦，亦都係有我哋一陣間嘅點唱啦。咁有好多朋友咧都打定電話嚟嘅，少不免咧都有好多朋友想聽到就係 Leslie 哥哥有更加多嘅歌曲噶嚇。再講一次，我哋嘅電話就係18723881872388，以及咧就係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係留言話俾我哋聽，今日你想聽啲咩歌嘅。當然喺呢個時候。嘅話咧，亦都要有一啲嘅抗疫公告，大家係唔可以忘記嘅。好，將以下時間咧要交俾阿馬小強啦。 好，請留意啦，香港仔華富二村華景樓嘅居民，如果能夠出示呢個陰性檢測結果嘅電話短信。就可以由指令出口離開噶啦，大家注意啦嚇。 好啦，咁當然啦，今日如果都有留意嘅就係、是、大佬，你嗰度會唔會都會涼翻啲，同埋會比較大風少少啊？今日 嘅 天氣 大風少少嘅，不過與此同時提提大家咧，呢一個電視部啊嚇有好節目啦，頭先你都講咗一次啦。咁、而今日星期六仲有另一套戲啊，《最佳白檔》都係一個大家非常之經典嘅電影。 哇！呢套、啊、 星期日就失業生，咁啊更加唔可以錯過添啦。 冇錯啦，咁喺呢個時間當然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就係呢個係天氣啦，咁啊所以咧都要講講今日嘅天氣預測會。系点样嘅？会系天气清凉啦，咁啊多云啦，有几阵雨嘅噃。而今晚咧，市区嘅气温咧会下降去到16度嘅。琴日我记得系20几度，大家都觉得 系啊，28度啊，琴日。 新界咧会再低1-2度嘅，最清劲嘅北至道咧就系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都系吹强风嘅吓。都要提醒大家，因为听日咧嘅市区气温咧会进一步下降去到最低嘅系13度嘅、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着多件衫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通讯号咧就系现正生效，先休息一阵，听听新闻报告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當局研究利用即將派發防疫服務包內的快速抗原測試劑了解本港的新冠病毒感染情況。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估計，當局或以快速測試作為日後全民檢測的演練，日後或者在颶風強檢地方以快速測試取代核酸檢測。他相信當局是想知道技術細節，包括分析陽性樣本比率和污水的關聯性，以及快速測試和核酸測試在敏感度上有多少的相差，但估計當局不會大規模要求進行快速測試。他又說未必能夠完全清楚多少人在接受快速測試之後自行呈報，從而得知社區感染情況，認為過程中需要市民合作。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截至昨晚已经为超过22,000名病人处方新冠口服药，包括在指定诊所、公立医院、亚博社区治疗设施，近日亦都有由安老院转往暂托中心的长者处方口服药，但暂时数量不多。他话当局一直有继续购买口服药，强调库存绝对足够。刘家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托中心医生可以透过医管局的电脑系统处方。方口服药，再由暂托中心职员到公立医院药房提取药物。多局正系研究能否加快流程，包括将药物储存喺暂托中心。他又说医管局已经向13间私家医院借出400个疗程的新冠口服药，早前已经简化流程，借出一定数量的药物备用。保安局话，上个月起启用的6个社区隔离设施有2000宗不正确使用的报告，包括家具损坏和纸巾堵塞渠道等。警方已经拘捕至少2名怀疑涉案人士，当局会加强巡查。有前线清洁工话，间中发现床铺有鞋印等的污迹，每间房需要30至45分钟清洁。有承办商话，曾经发现食用的工具有粪便，呼吁入住人士将心比己，珍惜抗疫设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方立足是非曲直，坚持独立自主，恪守客观公正。中方提出的立场和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倡议，为化解危机和缓和局势发出了中国声音，贡献了中国智慧。王毅在安徽团溪 主持召开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之后说，这几日密集和各国外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各方对中国的立场都表示理解，对中国的作用都予以积极评价。中方的立场一贯，处理所有热点问题站在和平、对话和公正一边。中方的态度亦都明确，应对所有挑战，努力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作用。王毅说，中国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五个坚持，包括坚持劝和、促谈正确方向、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防止冷战思维回潮、维护各国正当权益和巩固亚太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清凉，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6度，新界最低一两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新界最低一两度，间中有雨和风势颇大。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37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49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25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2跌2蚊，阿里巴巴107.7跌4.4，盈富基金22.04跌2.4，美团154蚊跌1.6，港交所364.6系跌6.8，京东集团226.6跌7.4，恒生中国企业75.58跌7.2，友邦保险82.75升3毫，中远海控14.84升1.18，中国海洋石油19.2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22.5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人民币6.352，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0点，跌111点。港金报18,070蚊，系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49美元，卖出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心情经理人第一集嘉宾金像影帝林家栋， 只要你行到嗰一步，就算系嗰一步系缓慢啲嘅，有条路俾你行行，俾你行已经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咯。唔一定咁快行到嘅，即系冇人可能话一步登天噶嘛。但系嗰条路摆咗喺度，容许你行就已经系非常好咯。我觉得咁呢个系应该值得系感恩嘅。我自己觉得，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好心情经理人，佢系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香港单车好手人才辈出，除了李慧思，还有最近赢了全运会公路单车赛金牌的李思荣。 我想点 Beyond 的光辉岁月送给童心，我同佢系同伙，然后每一日练完车回嚟，我哋都会好攰，然后我哋听住嗰句歌词，不得翻呢个茶楼去学，然后迎接光辉的岁月，迎接我哋下一日嘅训练。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的士车长陈昌良， 坐我车嘅啲病人啦，多数都会讲呢班说话。师傅啊，好彩有你哋呢班师傅啫，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去睇医生。我自己做咗，我系好开心的。 抗疫的士车长邓开明， 我从事呢个行业都40年，疫情咁严重嘅，我觉得好个心好难过。咁有呢次机会能够俾我为大家市民嘅做一啲事嘅，我愿意。 有些人就說我們不會為這些錢去賣命什麼什麼，我覺得這個是人的對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我們參加抗疫的呢是救死扶傷，是能夠幫助到大眾，不是用錢去衡量我們那個自身價值。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疫情反覆，快點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嚟到我哋咧就星期五啊吓，十二点三十九分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就系星期五大点唱啊！好多朋友咧打咗电话嚟，但系咧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亦都有一位嘅好朋友咧，而家咧系喺某个地方嘅现场咧，希望我同我哋啊报道一下咧，就系嗰个情况会系点样嘅。 好， 好。 我哋要欢迎嘅就系有发发， 发发哥，听 得清楚吗？ 你好啊， 系 啊， 听得清楚啊， 清楚， 系啊。 你同我讲下你而家喺边度啊？ 我喺中环嘅文华东方酒店，即系好多哥哥嘅歌迷喺度，每年四月一号都对佢一啲嘅思念嘅地方咯。 系 啊，咁就今朝嚟到嘅时候咧，有啲冷清嘅感觉，同埋有少少毛毛雨。咁但系依家开始陆陆续续咧，都好多人嚟将啲鲜花放晒喺个路边。咁就其实头先咧，我都谂住会揾个两个唔同 generation 嘅朋友啦，一个婆婆，即系婆婆好想我帮佢影相，我帮佢影咗好多张相，佢特登由九龙过嚟嘅。咁另外就有位好后生嘅，佢哥哥离开嘅时候佢5岁嘅啫。咁但系好可惜咧，阿婆婆可能正话因为有啲警务人员嚟咧，就有架警车嚟到就话即系惊限聚令啊，咁我都系正话影啲相俾阿。我曾睇到咧，好多朋友都分得好远咁企咯，咁我哋就企咗喺另外对面马路咁样去做呢个访问，咁就好即系变咗唔会话好有呢、這个即系 社交距离 嗰、那个距离嘅问题咯。咁我依家身边系阿 Samuel 啊，咁阿哥哥离开嘅时候咧，佢得5岁嘅啫，我可以同你倾倾好 啊 ，Samuel，Hello Samuel 你好， 系啊 Samuel。 Hello， 主持你好， 你好， 你好， 系 Hello， 咁啊就有Michael 啦，有我李丽蕊啦，同埋加埋马小强嘅，今日欢迎晒你。咁啊想问一问咧，就系话你而家咧就专登即系今日咧就会去到嗰间酒店嗰度嘅，就系做一个少少嘅悼念。系啊，咁其实几岁嘅时候就已经开始中意就系 Leslie 哥哥噶 ？Sorry， 我听唔系好听到。 系。 你記得聽清楚啊？ 好清楚，我哋 聽到你好清楚，係 啊。哦，佢真係好清楚嘅，你等等啊。 嗯 ，Hello Samuel，Hello， 喂 ，Hello， 係 Samuel， 係 Hello，Hello 聽到，聽到， 係。 其實你中意Leslie 哥哥啲乜嘢啊？懷念佢啲？ 我其實我都係中意佢嘅歌咯，係啊，因為佢嘅歌就我其實歌佢嘅歌已經係差唔多我。生活嘅一部分啦，我哋即系基本上搭车啊，同埋咧朝头早起身教闹钟会教佢嘅歌起身嘅。 哦，哥哥迷啊。 嗯，咁你都其实好细个啫，应该系咪啊？即系喜欢。 系啊，我97出世咯，系。 哇！ 哇！ 20多岁咯。 系啊，系啊。 会唔会系年年其实都会喺四月一号嘅时候去到都聊表自己嘅敬意噶？ 基本上都会系啊，呢几年 keep 住都有系 啊吓。今日就系第一次系嘛，见到阿发发喺嗰度， 系 啦，大家都 系咪啊？ 做咗朋友仔， 系啊系啊，咁啱咁啱，我 我就即係買咗支花咁就擺落去，咁啱啱發發就喺我隔離咁樣。 嗯，係啊。 嗯。 19年， 即系难得啊！即系我听阿 Sammy 嘅电话，即系跨年代啊！即系啲以前咧，即系可能仲好细个咁，但系咧长大咗之后咧，都会听翻好多佢嘅作品咧，都系咁中意佢。所以呢个就系嗰个魅力啊！嗬，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啊哈，系啦。咁啊，19年啦，咁其实你自己即系对于哥哥，其实如果系嘅话，有啲咩嘅说话都可以想讲下，或者系抒发下自己嘅一啲怀念咧。 我想讲系多谢啊，多谢佢嘅歌声喺基本上生活嘅每一日去陪住我咯，譬如同埋尤其是搭车啦，搭叮叮啊，搭巴士啊，搭地铁都系咯，都好似一个好朋友咁样，永远陪住我咁样样。 讲到好，感激佢曾经嚟过。是吗？ 嗯， 是啦，仲有就留低咗有咁多嘅一啲好嘅嘢俾我哋。如果要你揀一首嘅就係你最喜欢嘅就係 Leslie 哥哥嘅歌曲，你会揀边首啊 ,Samuel? 我最喜欢係有心人。 啊、哦、,good choice。是啦，应该都到伴你度过咗有好多嘅时间㗎啦，系咪呢？ 是啊 是 啊。 OK, 好啦，咁我哋要继续去爱 Leslie, 我哋继续呢就要鍾意哥哥，同埋呢就要好好地咁样喺佢嘅作品当中嘅话，你永远会觉得佢系历久常新，系咪？ 是。 好，多谢晒 Samuel, 多谢晒发发 ,thank you, 唔该晒。 多谢晒。 多谢晒。好啦，咁去返呢我哋今日嘅就係我哋嘅点唱嘅时间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呢都係打咗电话俾我哋呢，就同我哋呢会讲一讲有关于佢哋嘅点唱歌曲啦，同埋佢哋嘅故事㗎噃、嗯。首先呢第一位呢打通我哋嘅电话嘅就係有 Angel。 Angel。Hello。 Hello,Angel。 Angel。继张先生同埋马小强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仲有边座啊？ 仲有李丽蓉小姐啊？ 系啊，李丽蓉咯，靓女咯。 你好，你将我压轴吓死我，我以为你当我冇到。 我头先讲咗李小姐，你听唔到啫嘛？ 我听唔到， 都听唔到啊！我哋听，唔好意思，唔紧要，唔紧要。 李小姐同阿梁先生，我讲几句嘢先啦。你唔好逼啊马小强，因为我哋五音不全嗰啲咧，同埋年纪咁大学嘢系差啲嘅。 Angel， 因为你哋后生咧学嘢叻啲啊，佢年纪大啦，你俾翻啲 我知啦。Angel， 所以咧，因为我马小强我识咗，其实三个都识咗好多年，所以咧我其实唔系斥责佢啊，而系我想帮到佢啊。我琴日你咪马小强，我同佢点样讲 啊？你知唔知啊？当我哋咧，我有个朋友又五音不全，我哋一逼佢咧，话帮佢咧，佢好惊噶，佢惊到咧，直情咧，你唔明白我啲噶，因为你哋咧。系唱歌又好听，同埋你哋后生啦，当年纪大啲系懵懵地嘅。 多谢 Angel， 多谢 Angel。 你 讲到好似马小强老过我哋好多年。 唔系，就同你呢一句，你话佢懵懵地 咁啊？唔系啊，年纪大系。 Angel， 你其实想维护 我？其实佢系想 维护你。你话你。借啲嘢新我， 我有个朋友咧，因为我系失明噶，我玩唔到嗰啲上网。我有两个朋友咧，我唔见咗佢电话四十几年，我希望佢咧，我叫 Angel 叫莫少英啊，希望佢听到咧能够咧，有咩办法联络我啊？因为咧，即系我上唔到网揾你哋啊，四十几年噶。 你都想揾朋友系嘛？ 系啊， 嗰个莫少英， 佢哋咩名啊？ 我叫莫少英， 揾 我 两个朋友， 你个朋友啊？ 一个陈丽萍，一个叫关玉云， 吓， 因为除咗联络四十几年噶，我唔见咗佢电话簿，咁我又个屋企个电话又改咗咧，咁佢又揾唔到我，但我而家又上网上唔到，变咗啦，就希望我能够去听到你哋嗰度咧，就有咩办法可以打俾你哋咧？ 好啊， 我好中意你哋三个啊，好过瘾， 我都好中意你啊， 阿李靓女啊，你唔好逼得阿马小强咁犀利，我知道你心 里。嗱 ，Angel。其实呢佢哋两个呢都系凭住一户个爱护嘅心去逼迫我嘅。 你唔使讲 啊，我明啊，但你 你又明 你明唔明啊？你年纪大啊， 我年纪大， 所以你学嘢系难啲，因 为我 朋友好似系咁啊，唔系。 佢哋唔明佢哋后生。 你又踩过两脚位走， 即系叫佢哋唔好怪你啊！ 得，你煮饭未啊？快啲煮饭。 多谢 Angel， 我想去 多谢 Angel， 因为阿李爷爷成屋起上嚟都好得人惊。 哦， 温佢有时温柔佢几好，但系屋起上嚟啦都几惊。 点解你好似识我哋？ 唔系 Angel， 你真系有所不知。系啊，其实我有时我对佢真系一啖砂糖噶。系啊，但系有时佢真系唔乖噶。 逼得佢咁紧要啦。 多谢多谢。 想聪明啲啊嘛，每个人个思想唔同，每个人生出唔同噶嘛。 知道。 喂，好多谢你三个， 唔好咁讲。希望你可以 揾 到 啊！ 听我总之。我唔瞓，有时都听你哋，我失眠都要听你哋。 多谢，继续支持啦， 你哋努力啲啊！ 好啊，加油加油！ 十年二十年吓， 胜利归元，多谢晒你， 拜 拜。咁 啊 ，Angel 咧想拣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你都希望佢可以揾到佢嘅朋友仔。 系啊，四十年情谊啊！ 冇错，亦都系一首就系 Leslie 哥哥嘅经典嘅歌曲啊吓，咁喺呢个时间嘅话咧送俾大家嘅，一阵间继续会翻嚟嘅就1872388818723888等紧你哋嘅电话，仲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有佢哋嘅一啲点唱嘅名单啊，甚至乎咧亦都可以咧透过我哋嘅 Facebook 嘅话话俾我哋知，今日究竟喺咁样嘅心情之下想听啲咩歌？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美美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此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再度添上新诗。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似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诗。 好啦，咁呢一首嘅《当年情》啦，就系头先阿 Angel 想听到嘅歌曲嚟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嘅话咧，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位嘅朋友打通我哋嘅电话。之前嘅话咧， 哇， 马爷好似有啲嘢想讲嘅。 Facebook 咧好多朋友，激烈赞赏发发嘅词，仲有啊玉玉唱得非常好啦，陈瑶唱得好啦，豪仔啦，仲有大佬嗰个三人行都系好多人拍手掌。 喂，都有人赞你啊，马小强，有人赞你啊。 我知啊，赞 我， 唔 系 啊，系啊。 哇哇 哇！哎，好啊，唱咁少好啊， 最好就系哇哇哇嗰句啊， 嗰个我认得佢， 系咪啊？ 好入戏啊，准得 扮狗嗰下嘛， 系啊，哇，好准啊，音准啊，系好， 继续努力啊吓，系啦，马思强继续努力啊吓， 知道知道知道， 好啦，喺呢个时间我哋会有 Polly，Hello，Hello， 早晨啊，三位主持人， 系 Polly 姐姐， 好啊，我啊点唱，我就诶祝你哋四季平安，身体健康。 多谢 多 谢 多谢， 同埋梁继章阿 Jo 啊，你哋唱嘅歌好有水准啊，回响好好啊！ 多谢你哋啊，我真系俾心机噶，我哋唔系练两日就呜呜呜咁样噶，系咪啊，大佬嗬 ？Polly 啊， 冇错， 系， 就冇其他嘢讲。 有啊，嗱，我快啲讲啦吓，点唱邓丽君嘅《槟城宴》？咁啊，因为咧嚟紧有十一位朋友生日，其中有两个系长者，中咗招，但系好翻，同埋佢哋就嚟生日啊。 好， 吓，咁我而家快啲讲啦。 好， 咁啊，首先点俾李森医疗有限公司嘅全体工作人员祝身体健康。咁啊，四月六号系叶凤梅生日，九号系黄国雄生日，十号系伍婉玲生日，十二号系院舍助理陈美玲生日，十五号系梁淑娴生日，卞卫东生日。咁二十号就系潘鉴辉伯伯99岁生日啊。咁啊，23号就系夜间姑娘张丽敏生日，27号就系周少娟79岁生日。祝咁多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点埋俾住喺美国加州嘅罗汉大一家族快乐。咁啊，点埋俾风骚快活人，你哋几位，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祝愿疫情快啲走，全港市民开心透，唔该晒三位。 好，多谢，身体健康。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有呢一首嘅歌曲，嚟我哋一齐跳下舞。 耶稣认真住那海角渔湾，花间那欢送叶声夕阳斜挂。你看看我，那艳女双双化任下，马来亚春色绿野景似艳雅，椰树映衬住那海角渔湾，春风送意一片绿香。舒畅落日，若午夜乌苏情话，雨夜树下，情侣在芭蕉曲径，一双双双会怕看他，马来亚春色绿野景似艳雅，椰树映衬。 夜午夜乌苏。 咚咚咚咚， 哇！头先有几个音咧，我以为喺度笑啊！ 吓，点解啊？ 唔系头先阿邓丽君唱到咯。 哦，我每日临边笑嘅，我除咗笑你，系我就见到你就开心啦。 我应该俾咩反应你？ 唔需要有任何嘅反应，系。 哈哈哈！ 喂喂喂，两位拍档 系正讲。 喂，网上都好多朋友都点咗佢，其实未读嘅。 系啊， 有冇时间好快读少少咧？ 梗系得啦，可以啊。 有啊 ，Man Ching 咧，佢话点唱只歌咧，身体健康，不过今日唔够时间播啦，俾阿侄仔天乐啊，今日4月1日17岁生日，啲咩儿生女3月29号啊，佢个 B 女出世嘅，祝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嘅。 系啊 ，Jenny Chan 啊，大家好，听日系细女啊，晴晴生日啊，祝阿晴晴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仲有冇啊？系、 okay. 啊，其实我哋咧打通咗电话嘅朋友嘅话咧都好多嘅。咁例如咧就头先啦，有阿廖婆婆啦打通我哋电话咧就话想补足咧佢嘅三胞胎孙啊，我、哦、三个孙啊。咁咧就喺3月28号咧就生日嘅、嗯。本来咧想点唱一首嘅歌，好，但因为时间关系嘅话咧，我哋就播唔到啦。另外仲有一位叫做善仪啊吓，都系打通我哋嘅电话。本来咧就想个点唱咧就系话俾咧就入咗医院嘅爸爸嘅。咁啊唔使担心啊，吉人天相一定会。冇事嘅，咁啊想有一首嘅歌曲嘅话咧，我哋有机会嘅话咧，就下个礼拜帮你播 ，OK？ 好， 争冇越争越多啊！ 冇、嗯、啦嘛， 冇啦 ，OK， 系 好，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嘅话，咁当然啦，我哋要多谢咁多位嘅朋友啦，喺今个星期系啦，真系多谢晒。好啦，咁啊，至于即系天气嘅话咧，亦都系会转凉嘅，咁所以咧都记住要提醒大家咧，要着多件衫，同埋要小心身体啊！吓、 嗯，冇错冇错。 好啦，咁至于下个礼拜嘅安排会系点样嘅话，我哋就卖个关子啦。系、啊，大佬。今日星期几点啊？你 非常好啊，好开心啊！见到你哋爱得咁炽热咧，我觉得好安慰啊！ 你俾几多分啊？ 100分啊！扣咗一分啫，扣咗一分，因为头先嗰只哇哇哇唱未完咧，所以扣咗一分。 O、okay, K， 唱埋就100分。 好好好，哇！仲有我哋后边嗰啲机动部队啊，成哥哥啊，伟哥哥啊，佢哋真系犀利啊！ 冇错。系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咁、yes. 我哋亦都要咧唞唞，咁啊约定大家咧喺下个礼拜咧同样时间啦，喺朝头早嘅10点嘅话，我哋就会准时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噶啦，好唔好？ 好， 好啦， 我会同你继续搏命啊！ 一齐同大家讲声，拜拜， 拜拜。